之后，住在安老院舍的长者以及确诊患者的四名家人亦都呈阴性。院方已经追踪200名和确诊病人有接触的医生、护士等职员，当中135人样本呈阴性。暂时只有一名社空护士列作密切接触者，全部人需要接受28日医学观察。另外，当局抽取病房的18个环境样本，包括血压计、污衣篮等，测试结果全部呈阴性。湖北武汉市将会在星期三解除离开武汉和湖北的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武汉市委书记黄宗霖召开专题会议，他强调要确保疫情防控不会因为离开武汉通道的解除而出现反弹逆转，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华南带来雷雨，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早天气清凉，各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雷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8%。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6级，近中7级，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东部初时达7级，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横茂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6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sun.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直播室入边啊，继续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啦。喺早上嘅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四月六号嚟嘅，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3月14。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比较上凉少少咯，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会现正生效，今天早上咧都系雨粉飞飞啊。咁啊，如果有啲朋友要驾驶嘅或者出门口嘅，都要留意住啦，路面湿滑啦，仲要咧就系带备你哋嘅雨伞。咁啊，出门口咧咁啊，无往而不利啦。因为今日整体性嚟讲咧，都话到系间中有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咁啊，各位听众要留意住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日要战胜嘅，除咗系一啲嘅难关挑战之外，当然讲紧嘅咧就系要赢自己，就系挑战自己，先至可以挑战别人啊嘛。连自己都打唔低嘅时候，点样打低？点样打低其他人呢？我哋会唔会？在自己的心里面，很多时候都会在身边的朋友和自己做一些排位，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哪一方面的能力是可以优胜过其他人，排名第几呢？我们又会不会很多时候好像以前上学那样，在这么多的人群里面，这么多个的同学或者是这么多个的同事才对，同事当中我们去到分别到底哪一个的分数又有多少，哪一个拿第一，哪个拿第二，哪个拿第三呢？你每日咁样分嘅时候，会唔会谂到其实自己有冇每一刻都尽全力，希望攞到最好嘅分数呢？啊，今日朝头早揾嚟一首旧嘅歌曲噃，呢位朋友佢名叫做日华，用三种唔同嘅语言唱出咗 Number One， 包括有英语啦。广东话同埋日语，呢首歌数下数下都已经差唔多成十年之前嘅作品啦。 そうすれば必ず叶うと信じて叶うたびに大きくさ今日夢見てこの後にもう呼んでプレッシャーを転んで終わりなき間に今日も生きてくって何度でも立ち上がれ勝つまでそれぞれの立場でそんな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まだいけるはずだぜ年もじっと俺今日も走れ意地をかけて65億分の1をかけて命でロックンロー旗を上げて夕日の日をかけて気持ちよくレイにも自由に前へよここまで時目立つ気が負けどこまでもう限界破っていけリサーチあれ世界の挑戦者たちで俺も行くぜここアジアから世界の果てまで Number one Yeah there's no other one Believe you're the one and be the number one It's fine 行くぜこの手で掴む一生は一度二度とないチャンス Point one もう一点が変わる Yeah you're lonely being something turn out to woke up Number one It's fine Point one Number one It's fine Point one You gotta beYou all the main kind Gathered together It's the same common It's the same design Flipping the same dime And you can't find It's the road stopping the best Represent the same by the pain Eventually the game binds Put your own violence And then shine Ten times Leaves the ease The pain behind Bring up your bow Fend up all the peace sign You beat the weak mind The reach goal line Yeah 最重要是要信心以太狂心聯體次打出高分再有周的衷心好用心好盡心世界的兄弟的共行自動分出新人同亦金人同最惨人唔到其他60多亿嘅嘉宾嚟睇你勇敢定唔勇敢嚟打开你嘅命运去尽力掌握你嘅冠军 Number one Yeah there's no other one Believe you're the one and be the number one It's fine 一直在この手で掴む一生に一度にどうとないチャンス冠军唔可以净系靠运只要努力变十倍掌握嘅黄金 Number one It's fine Number one It's fine が俺のために Number one 我一再请大意 Each one Y'all for the family 滚滚 仲間のために全力で挑む力の限り Number one Y'all there's no other one Believe you're the one and be the number one Each one いつでこの手で掴む一生は一度にぞとないチャンス 滚滚 不可以请你靠稳这有楼的病咱们真爱个王冠 Number one Each one 滚滚 我嗰时都讲到唔可以淨係靠运只係要用努力先至可以变出黄金。你今日返工或者出嚟今天嘅事务会唔会心存侥幸呢淨係好踏实咁样諗住用自己嘅努力去到换取黄金。Nika, 日华 ,Number One。 呢本并唔係一本普通嘅书佢係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係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神光百科揭揭揭我又揭揭揭啊揭到有一版呢跟美孚是有关的是啊美孚就是我们的美孚新村的美孚美孚呢其实前身呢就是荔湾泳棚来的咁啊，見到好多介紹嘅時間咧，都會話到美孚咧又括弧啊，除咗係叫做荔灣泳棚之外咧，仲會叫做美孚遊庫嘅喎。荔灣泳棚真係今天嘅美孚新村啦。而家咧真係都唔可以話後生嘅一輩嘅，即係如果你係九十後嘅啊，都幾肯定，唔係幾啦，係肯定你冇見過咧。其實美孚新村咧。有个地方叫海皮咁海皮前面呢就係个荔枝个公园嘅位置其实全部都係填海返嚟㗎喎嗱美孚新村其实嗰一边呢就叫做荔枝角湾咁係香港昔日嘅海湾嚟㗎咁位于九龙荔枝角以西九华径以南1980年代因为进行填海工程而消失咗啦荔枝角湾喺仲存在嘅时候啦主要都係用于康乐嘅用途同一个位置都是用在康乐用途不过现在变成荔枝角公园了。二十世纪初业的时间去到二十世纪中期大量的泳棚就被人游水的。也有一些小艇出租。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荔苑。荔苑和宋城哦是的荔苑隔离了个宋城。有少少似就是集古村那一类的风味。荔苑和宋城都是在这个湾畔旁边的位于荔枝角湾荔枝角大桥附近。荔枝角大桥在1968年就通车了是属于就是香港第一条的跨海大桥。荔枝角湾现在的位置就是荔枝角公园有足球场泳池还有图书馆和体育馆。而港铁美孚站和美孚新村的一部分呢就是见到我哋呢一个位置都是昔日荔湾嗰个嘅位置嚟噶。我细个住美孚嘅，我仲记得咧喺我依稀有啲印象就系咩咧？细个曾经跟个屋企人咧就落街买餸啦。落街买餸嘅时间咧就行过海皮，即系而家近荔枝角公园一带，亦都系近嗰个嘅油站对出嘅时候咧，就会系有一个有啲船夫啊。我都唔记得咗佢系男定系女啦吓，总之有个船夫坐住个艇仔，跟住就卖鱼嘅。咁我哋咧就细个嘅时候咧，就喺上面嗰度嗌，啲家长嗰度嗌啦，爸爸妈妈话红衫鱼咩鱼咩鱼咩鱼咁听下几多钱，跟住佢哋就会攞支好长好长嘅竹咧，由个海嗰度咧就攞啲鱼上嚟，我哋将啲钱咧抌翻落个网嗰度，跟住佢咧就收翻啲钱，用呢啲方式咧曾经试过咧都系去到买鱼噶。首个油站咧，其实香港首个油站1926年就喺九龙正式营运噶。咁目前我哋即系都有见到好多咧唔同啊呢个品牌嘅油站。啊，当其时嘅油库咧，其实咧就喺美孚噶。1960年代，埃克森美孚率先咧就向香港多层大厦式屋苑啊供应一啲中央石油气，系全港首家提供呢一个服务嘅石油气公司。1968年美孚新村一期落成嘅时间，当时原来美孚嘅开发公司在村内安装咗管道供气系统，咁而家啦，见到咧好多咧都已经有中央嘅煤气噶啦。不过以前咧， 其實啊，呢一個嘅公司咧都提供好多唔同燃料嘅噃，特別咧仲喺美孚嗰度啦，咁啊開設嘅。咁所以荔灣當嘅時，好多人叫下叫下咧，就反而叫咗呢間公司個名啊，叫咗做美孚，都有一段嘅日子噶。以前咧，真系靠渡輪咧，去到穿過好多唔同香港嘅大島、小島，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今日咧，今日我哋依賴嘅係一條又一條嘅跨海大橋，甚至連埋澳門都去到啦。你諗下，渡輪對我哋嚟講，而家唔係一個必要嘅交通工具，係咪一個消遣嘅交通工具咧？ 夜渡难何在意，北风我仍投在雨，动荡于这海，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风，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在意北风我仍投在雨，动荡于这海，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风，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呢首嘅歌曲嚟自李炳文作嘅《的渡轮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密云间中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几阵嘅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1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啊，明日仍然有雷雨，咁啊，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啦。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我有正能量真系好简单嘅啫。其实原来听音乐都可以令到我哋有正能量嘅。啊，点解咁讲呢？喺以前嘅时间咧，咁啊，1940年嘅时候，英国正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嘅一个混乱入边啊，政府不得不动员全国嘅，咁啊，用希望大家咧可以有更加强劲嘅战力啦。当时原来发起了一个秘密的任务，叫做职场音乐厅 Music While You Work。 在 BBC 那里呢，每一天也都播放一些音乐的。那时候就说到计划的反应非常之好，更加说到是难以估计，因为他们说到在音乐结束之后的短时间，工厂的生产力上升 12.5% 至 15%。 有啲人就话到啦，可能一个咧就系叫做莫扎特效应啊。根据翻一份嘅报告就话到啦，人哋听完莫扎特嘅音乐十分钟之后啊，空间能力嘅表现咧会更加出色啊。所以咧，音乐咧就系我哋可以话系一种能力嘅催化剂，令到我哋咧听完音乐之后啊，嗰个嘅工作效率比食药嘅更加好噃。咁有啲乜嘢音乐啊，可以俾你自己选择，令到你自己揾到啊最啱你自己嘅咧？可以有几个方面嘅。第一，熟悉嘅音乐啊，令到你自己一听起上嚟咧就更加容易耳熟能详、得心应手。好多时咧，音乐啊都会咧就系同自古以嚟啊，同一啲工作嘅朋友咧就系、是。可以话系环环相扣嘅，今日佢哋要有一个好嘅工作效率，都可能需要咧就系依赖一啲可能放松嘅音乐，又或者相反系一啲咧就系刺激有节奏嘅音乐，佢哋帮自己揾到一个工作上嘅节奏嘅。今日你又不如试一试啊，揾下一啲嘅音乐伴随住自己喺呢个工作嘅空间入边，试一试会唔会有更加多嘅正能量，会唔会有更加多嘅唔同工作效率提升啊？音乐记得伴随住我哋成长，原来好多歌手亦都系一样，我哋将佢哋嘅一生奉献咗俾我哋，令到我哋睇得同听得。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大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绪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一首嘅歌曲嚟自刘德华，十七岁。而家室外气温十七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8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890宗。新增个案年龄由16至64岁，25人有外游记录，有学生同旅行群组，包括一名大约40日大确诊男婴的妈妈。一名驻首西九龙总区隶属机动部队的46岁男警长确诊。122名同对警员属密切接触者，大部分人曾经使用共用设施，将会送入检疫中心检疫。警方回复本台表示，所有在有关行动基地工作的警员都需要佩戴口罩，进出警察建筑物的人要量体温。另外，一批滞留秘鲁的香港居民乘坐特区政府安排的专机抵港之后，到亚洲博览馆进行病毒测试，正是等候结果。当局表示，只要这批居民检测属阴性，先可以回家接受家居检疫。美国确诊新型肺炎人数超过33万，死亡人数超过9000人。美国国家卫生总监亚当斯就目前疫情发出警告，预期本周疫情会到达顶峰。亚当斯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形容本周对美国国民来说将会犹如偷袭珍珠港事件和911恐袭事件般一生难忘，强调控制疫情要每一名国民参与。对于总统特朗普不愿颁布全国的居家令，亚当斯未有否定对方的决定，但促请其他未发出居家令的州份至少禁止民众外出一星期。目前未发出居家令的州份州长都是共和党人士。在国内疫情最严峻的纽约州，确诊人数增至122000人，累计4159人死亡。州长国务不排除疫情已经达至顶峰。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全国特别讲话，她表示疫情之下所带来的挑战正是增加，疫情对国家带来破坏，有人会因为失去至亲而感到悲伤，他感谢所有留在家的民众，有助保护其他容易受感染的人，呼吁大家国民保持自律，正向的坚忍。英女王感谢所有前线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确保全国尽快回到正常的日子。另一方面，唐宁街首相府表示，首相约翰逊在确诊新型肺炎十日之后持续出现发烧等症状，他根据医生的建议到医院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强调检测属于预防性质。英国单日新增621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较之前一日有所回落，累计4900多人不治，全国确诊宗数增至超过47800宗，新增5900多人确诊。湖北武汉市将会星期三解除离开武汉和湖北的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 对外交通。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召开专题会议，他强调要确保疫情防控不会因为离开武汉通道的解除而出现反弹逆转，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雷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六分的时间，咁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睇睇数据先，吓乜嘢数据呢？原来有报章都话到 Google 的数据反映咗香港最近人啊。活动嗰个嘅流量同埋位置，新型冠状病毒咧疫情继续持续啦，咁啊疫情底下唔少人都避免出外噶，咁所以呢间公司 Google 咧佢就整合咗好多嘅数据，全球发布咗疫情相关嘅社区流动性报告，反映措施如何影响各地嘅社区人流状态。香港方面嘅报告系咁样噶。发展截至到3月29号为止，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铁路等等的人流大跌了 45%， 公众地方就包括譬如公园、沙滩，人流亦都下跌了 43%， 而住宅的范围人流反而就上升了 16%。 他们的流动性报告就显示了香港的人的活动的位置，所以咧，真系外国成日都话私隐私隐啊，就系、是、我哋其实去边，人哋都知啊。不过唔紧要，我哋再睇埋呢一个报章先。佢哋话到啊，零售及休闲场所包括餐厅、cafe、商场等等，人流下跌咗35%。超级市场、药房人流下跌咗7%。啊，头先话过啦，公园、沙滩人流下跌咗43%。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巴士、铁路下跌咗45%。工作嘅地方人流又下跌咗24%。只有住宅范围嘅地方系上升16%嘅啫。嗱，呢一个嘅报告咧就可以协助公共卫生专家以及大众了解人流嘅变化，进一步咧就协助控制疫情或者作出相应嘅对策，例如调整送货、办公时间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班次。啊，报告涵盖咗唔系净系香港啊，全球131个国家同埋地区，数据都系嚟自用户启动嘅一个定位记录嚟噶，经过匿名化之后咧处理同埋整合而成嘅。即是我的数据呢其实都摆埋入去的了，所以呢我相信有电话的人或者有装到他们软件的时候呢都有份贡献了这个数据，但最近告诉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呢都是要减少外出比较好的。减少外出，希望疫情很快脆就会离开，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个新的希望，同埋我哋可以见到一个我哋期盼咗好耐、真真正正温暖嘅阳光、日光。 昼夜四面壁房里共窗，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由诗一打百丈远。 在世道里走，你世都莫视条长雨，油灯再点再擦看心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 是飘风加上 Sunny 执牌的 Sunny 日光，今日温度17度，相对湿度 86%， 强烈季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早上来到就是6点43分都邀请到女主人妹妹上来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食物一起煮一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好啦，嚟到星期一早上嘅职场 KOL， 今日朝头早继续有位女主人妹妹喺呢度。 大家应该听到我把声就健康噶啦， 健康啊！特别咧系咁多个星期入边咧，我哋都揾嚟好多即系健康嘅食材啦，抗炎嘅食材啦，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煮法推介俾大家啦， 係咪先？ 即係令到我哋嘅職場變檔，除咗係講緊翻工，即係你知啦，就成日而家都好多 terms 就 home office 啊，有剩嘛。咁所以我哋主力咧係令到大家無論係屋企嘅便當，翻到公司嘅便當咧，都係健健康康嘅。不過咧，唉。美中不足， 有几美中不足，我唔会有呢啲缺点出现。 真系好美中不足， 系咩咧？ 嗱，我哋好多时咧， 便當啊，梗係好食啦。 嗯、 但係便當好多時候、要拎嚟拎去嘅時候咧，離不開都可能係煮咗啦，燜咗啦，咁啊又或者焗咗啦，係咪先？我好想食燒，我好想食啲香口嘅嘢。我有陣時候會覺得便當啲嘢咧，會唔會淡咧？ 嗯， 會唔會唔夠香咧？ 嗯， 會唔會唔夠濃咧？ 嗯， 特別我哋呢啲真係男士。食嘢梗系，哇！辣嘅要最辣，咸嘅要最咸。不过咸啊唔好啊，系辣嘅最辣，梗系要够野味先得噶啦嘛。 系 美中不足啊，美美。 唔会啦，我今日就正正想诶、其实唔陌生嘅，我哋要食嗰啲素材。 啊、 但系就个整法就冇谂过翻工会咁做嘅。 嗯， 系啦，就将啲嘢串埋一串。翻公司俾你食串烧好唔好？ 翻公司点可以食串烧啊？ 你串好煮起，成串带翻去食，咁咪得咯。 哦，跟住就再翻到公司嘅时候翻翻热。 系啊。 哦。 喂，真系唔同噶、啊，你 翻热有冇技巧先？ 冇技巧，有如果有啲焗嘅就焗啦，最好系、 嗯。即系譬如微波焗炉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因为你本身烧都系有嗰种香口味道啊嘛。 嗯。 但系个食法就系串啊。即系揾个竹签，好似打边炉六虾咁样 咧。仲要喺老细面前拎住个串， 系啊， 你仲唔赢？哇，够串啊，真系、 啊！ 老细整多串咧、 啊。系啊，想用一个食法令大家觉得系啦、啊，今个礼拜唔同嘅。 系啦、 啊，系啦、 啊，老板都行过你身边，你都好串咁、 啊啊、 样。 系啊系啊，博、啊、老板同你讲多几句嘢。 梗系啦，然后醒老板一两串。 系啊，你话俾老板听，我有翻工噶。我翻工啊咁样， 系啊，呢、這个真系 OK 喎，因为咧嗱，点解咧？其实我自己屋企咧就冇微波炉啦，不过我妈妈屋企咧有嘅，咁、 嗯、 个微波炉咧都有好多 function 嘅、 嗯， 例如系焗啦， 嗯、 例如系烧啦， 系啊， 咁佢真系试过咧用微波炉嘅烧烤功能咧，去到试过烧鸡， 系。 真係一隻即唔係話好大隻嗰啲超級雞啦，咁但係一隻正常嘅雞咧，佢真係試過乜一扭唔知要扭幾十分鐘咁， 就燒雞出咗嚟啦， 就燒雞 魔術咁喺入邊。 即係你話係咪好霹靂咧？咁、 嗯、 我覺得唔係話，因為佢只要微波爐，唔係話好霹靂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唔想煮，我真係嗰日夜晚我真係好懶，但我真係有少少想食燒雞或者想食燒嘢嗰種嘅感覺咧，其實佢都可以滿足到你嘅。 冇錯， 如果你去 office 嗰度， 係 哇。整翻个咁样嘅微波炉，你真系拎住我哋呢啲一串二串， 系啊， 翻到去就扭嗰个串烧出嚟， 系啊， 哇，开档都得、 啊，系啊，可以整多几串翻去同同事分享， 系啦、 啊，将啲好嘢吉晒落嗰个竹签度。 喂，咁有排讲啦，我哋有啲咩好嘢先？ 嗱、啊，我自己喺烧嘢食嚟讲咧，串烧嚟讲， 鸡翼， 你呢啲就比较平凡嘅选择、哎，我真系最冇得再最中意系菠萝。我真係好中意食燒菠蘿，因為燒菠蘿 罐頭嗰只啊， 梗唔係啦，梗係新鮮嗰只啦。 我仲諗住轉頭問下你，不如燒埋香腸啊？ 冇可能啦， 菠蘿香腸。 因為咧燒菠蘿咧，佢嗰種燒過嘅咧、 啊， 然後有陣焦糖化咗咁樣咧，有陣甜味。 嗯哦、因為菠蘿嗰啲糖分 係啦，咁跟住咧你就好似外邊燒到乾咗、 嗯， 然後就鎖住裏邊啲肉汁咁樣嗰種感覺， 嗯、 咬落去個菠蘿度，即係我諗咧。本身个菠萝就算酸咧，俾你烧完出嚟咧，都会变咗甜噶。 因为热啊， 因为 热加速咗个糖分。 系啊系啊，所以烧菠萝真系好不得了嘅嗰种感觉。咁、 嗯、 我个串烧里边咧，就一定会有菠萝噶啦。 系， 咁我 有冇边只菠萝比较上好啊？你觉得？ 我自己咧就最中意去铜锣湾咧嗰间日本超级市场咧，佢、 啊、 系有一个菠萝咧长期。是切開咗一盒， 佢賣嗰陣時係叫菠蘿定係叫鳳梨定係？ 哦，問得好，我都唔記得。但係我就永遠菠蘿就喺嗰度。如果除非自己切一個啦，如果食切起嘅菠蘿咧，我係去嗰度買嘅。 嗯， 係冇試過一次唔靚嘅。 嗯， 嗰、那個直頭係我上人哋屋企咧，去人哋屋企坐啊探人哋嘅時候 拜壽嘅時候都係 都帶嗰個菠蘿係、哦、啦。咁你即係當帶個果籃咁樣，你帶個肯定靚嘅菠蘿上去。 嗯， 因為好多人話唔食菠蘿啊，咁 因為驚酸啊，驚戒口、啊。 嗰、那個菠蘿真係冇得頂嘅。 佢戒唔戒口啊？ 唔戒口，即係你可以直接食啦，唔使再用鹽水咁樣噶啦、嗯。我諗佢係有浸過或者點樣嘅，同埋佢嘅菠蘿真係特 別靚嘅。 咁、 我平時當生果食又會喺嗰度買，宵夜食又會喺嗰度買。 哎呀，晨早流流俾你搞到我咧， 即係想快啲放工去買係咪啊？ 即刻想食菠蘿啊！而家 咁咧， 陰公 菠蘿就係喺個串燒裏邊咧其中一粒啦。咁、我就會再擺車釐茄啦。 車釐茄 係啦，咁我就會再擺可以用煙肉包住個車釐茄啦， 啊、 或者唔係煙肉嘅就係打邊爐嗰啲豚肉包住個車釐茄啦。 豚肉 係係啦，咁樣 豚肉都係嗰啲一片片嗰啲豚肉啊嘛。 係啦，我會咁樣做，然後就又吉嚿菠蘿落去啦。菠蘿同豬肉係非常之夾嘅，喺宵夜食上邊咁樣。咁我就會簡簡單單就係菠蘿車釐茄同豬肉串燒。 嗯， 係啦。咁你如果複雜啲嘅，你想有雞嘅，你可以擺啲雞粒啦咁樣。咁、我就所以就冇你嗰隻雞翼出場啦。 係，或者雞髀肉咁樣切開佢咁樣。 又得啦，係啦，我想嗰幾串嘢係差唔多嘅材料。咁、你煮嗰陣時一次過你預到時間啊嘛。 哦。 咁我喺屋企咧，即係如果唔係燒嘢食咁樣咧，我燒牛扒嗰隻鍋啊，即係行行咁樣有牛扒印嗰隻鍋咧。你就係吉曬呢一串喺個鍋度轉下轉下咁樣燒熟佢，搞掂㗎啦。 哦，咁簡單啊，就係 真係咁簡單。只不過我哋冇諗過會咁樣帶串燒翻公司食啫嘛。 係啊， 提下你咁啊，今餐咪開心啲咯。 帶串燒跟住飲下 cocktail。好似過分得齊，會唔會啊？ 嗱，啲過分嘢係你推介嘅，我只不過係提大家食得開心啲啫，係啦。 呢個真係唔錯喎、 啊， 因為咧，嗱，你頭先講開菠蘿咧， 嗯， 我突然之間忽發奇想，譬如有啲人真係中意食，我真係好中意食傳統嘅沙爹嘅， 嗯， 咁啊，我哋頭先有講過有啲係燒烤功能嘅微波爐啦，係咪？咁但係你又頭先又講啲好靚嘅菠蘿啦， 係啊， 其實。可以試下呢個套路，我問下你意見，睇下得唔得先。嗱，我將一支竹籤咁啊，又係拮住嗰啲雞肉啦。咁、個雞肉咧就可能唔係成支竹籤咁長嘅，可能咧就半支。咁啊，中間可以攝少少菠蘿，個頭又可以個釘釘又有菠蘿咁樣。咁我最主要咧，我諗到個辦法就係咩咧？咁我會拎個便當翻公司噶嘛。咁個便當咧，我鋪呢一個嘅串燒喺個便當嘅時候咧，我落埋呢個菠蘿汁。浸住少少，佢浸到佢啲菠蘿味入去嗰啲嘅雞肉入面，然後再一次個燒埋出嚟，你估得唔得噶啦？ 我可以唔做呢個節目啦，交俾你啦。你已經吸收到嗰個精華啦， 係咪啊？ 你知唔知咧、 真係 菠蘿醃肉，簡直係一個你想象唔到嘅好嘅材料啊！ 係咪啊？ 我而家咧燜親豬手都會擺菠蘿落去， 就係嗰只菠蘿， 嗰種濃情化不開啊！嗰嚿肉嘅質地啊，就係、是、因為 情越濃啊， 係 越會化不開。 原来可以喺个节目度唱歌嘅， 可以噶。 咁我 随便啦，随便。 下个礼拜开始，每次都唱几句。 随便。 嗰个菠萝啊，要讲翻个菠萝啊，嗰个菠萝去同啲肉煮嘅时候咧，佢哋菠萝嗰只甜味啦，定系里边嗰只唔知道有啲乜嘢啊，即系好似你整肉会落啲梳打水，炆肉嘅时候落啲梳打水、啤酒嗰种，其实效果系一样嘅。 哇！ 系啊，所以你已经可以 毕业啦。 畢業啦， 畢業啦， 自己諗到好多套路啦。 大家不妨試一試啊，即係菠蘿加埋呢啲肉啊、茄啊嗰啲嘅叫套路咧，係千變萬化。 係啊， 總之就係、是、即貫成貫住我哋今日所講嘅，你翻公司係燒咗佢，哇！人人都夠串啊，咁樣 串下佢。 好啦，唔該曬咪咪，拜拜。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但怕这记忆

慢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的时间啦，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喺度之外啦，已经陪咗大家一小时啦，要揾到拍档翻嚟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你今朝都陪咗我一个钟头啊，出门口嘅时候。系啊，有听住个收音机噶。 系啊，好彩啫。 我感受紧到底啊，呢个钟数出门口系点？ 我几惊头先咪咪介绍嗰个烧菠萝冇人理啊。 我唔会，不过我唔会去到咁远买咯。 佢好有心。 系、啊。 为咗素材，咩都够胆死。 有个坚持啦，呢啲咪厨师咯。 系啊，系啊，系、啊。我成日见佢咧喺网上面，佢都会摆好多嗰啲咧，即系自己整啲古灵精怪嘢嗰啲，佢、哋都几搞笑。即系佢肯去谂同埋肯试咧。 系啊， 我觉得呢样嘢又几好啊，即系好啱嗰啲香港人就系试下咯，最多咪唔好食。 系，同埋我哋其实间唔中都受惠下噶。 系啊， 系啊，佢有时搵翻星期天嗰啲咧，都会请埋我哋食噶。 几好啊！啲细路都食得好开心啊，知道。我知道咧，星期一嘅時間大家就可能那個感覺咧，未必係咁開心啊，因為成日哎呀又一個星期啦。咁但係咧，即係可以，譬如聽下頭先咪咪介紹嗰、那個啦，叫打氣便當咧，都可以為我哋咧加翻好多能量翻嚟嘅。 其實係嘅。咁啊，尤其是星期一咧，即係如果好多打工仔咧都係照常要翻去辦公室工作嘅話咧、可能咧唞咗兩日，嗱，尤其是而家假期咧，雖然可能大家就會留喺屋企居多啦， 係啊， 但係咧，好似我哋呢啲咧做人父母嘅。其实假期咧都仲攰过翻工嘅分分钟， 系啊，真系啊，好似而家我仔仔开始识踩单车咧，佢踩两个辘， 哇，犀利啊，真系， 佢踩两个辘踩得好快啦，系咪先？我咧得两只脚嘅啫， 哦，你用跑步嘅方式嚟陪佢踩单车啊？ 追到我索晒气啊！你 唔怪之你越嚟越 fit 啦， 唔怪之你点解我要继续操落去啊？你知唔知啊？ 要跑快啲啊嘛， 追唔到啊！即系你最惊系个小朋友突然间喺前面，喂佢跌亲喎， 系、啊，因为要即系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噶嘛， 系啦、 啊， 你仲要离远啊，索晒咩？你自己跌亲。啊、 我相信以小白的体力一开头是 OK 的。 开头是 OK， 但之后可能就有点累了。 几公里之后开始已经。 我踩几公里单车啊，五岁人仔而已。 是啊。 哇、哦、那你的仔都很厉害、 啊。他都踩单车他可以耐一点。 是咯、啊、因为有些小朋友是踩两踩之后就叫父母拖着车回家。 他很喜欢踩单车啊现在。 这件事可能似你。 他还喜欢穿着件超人衫呢 ,Superman 那件啊、有个斗篷。 拯救世界嘛。 斗篷在那边踩得快的时候这样。 哦 是啊， 啊咁你又几识得揾一啲嘢去推动佢做一样嘢？ 冇啊，佢自己中意嘅啫，我冇推动佢喎呢个，系啊，佢中意嗰种刺激嘅感觉，系啦、啊，咁 有啲正义感啊嘛，即系觉得 可能系啦，可能系 啊。不过咧，即系有阵时家长咧，即系 Barbie 都讲得啱啊，我哋需要谂好多嘅点子咧， 系啊， 去到俾小朋友咧，即系有啲活动啊。而家咧成日听到小朋友嗌闷咧，真系好阴功噶。 其实系， 我觉得即系佢哋应该系翻学啦、然后翻学。嘅时候消耗多啲体力啦，跟住家长咧就应该啊，你翻学都攰啦，嚟等我俾啲啊点心你食。家长应该做呢个好人嘅角色噶嘛， 但系而家冇办法啦，家长就教室搬咗翻嚟屋企啦， 就要做埋老师嘅角色，喺度又教佢数学啊，49之后系50啊，我又唔想去死记、啊。 不过因为你个仔咧读高啲班咧，咁始终咧比起我自己要去教嘅功课咧就难好多，因为我个女而家咧嗱，本身而家应该读紧幼稚园 K1 啦，佢都系画。画下线啊，游下颜色哦、啊，咁样噶咋？ 吓、啊，唔系啊，佢嗰啲功课咧 K2 咧，其实佢有写数字嘅，咁其实就惨啦、哦。我唔系教书噶嘛， 系， 咁我又唔知道而家个 syllabus 系49、50，佢系要学识个概念系49要学识佢加一个等于50，定系佢背咗49系跟住下一个系50咧？ 哦， 即系你明明嗰、那个 咁，但系点解你又会尝试去教佢咧？即系学校叫你教定系点啊？ 我见佢嗰本 textbook 咧， 我有嗰个字喺度， 已经叫佢写 copy book 咧，就写到唔知写到100咁样嘅。咁、 嗯、 我咪谂咯，咁你数学咪你冇理由系 死记噶嘛？ 系 数学你应该系要学识啦，49+1=50 系啊， 定还是系而家系个 K 2 w 个阶段系只不过系要死记，49+50你记咗佢先啦，靓仔咁样。 系 我真系呕晒头。 嗱，我咧就冇你咁勇，因为咧我成日都好惊咧自己教嗰个方式咧违背咗学校第时教佢嗰样嘢。 我又好惊、啊， 所以咧我成日都而家处于一个咧系等运道嘅状态，即系等下学校话叫我哋教定唔教，睇下学校话叫我哋咧即系可能留翻一啲工作纸咧之后佢。他们会派来给我们跟着来教才是好教的、 啊啊。我在这个白板那里画了九个苹果跟他说我要再给多一个苹果等于几多个苹果。 哦、 即我不知道 这样 教是又不知道这样教我不知道 K2 是不是靠这些的呢、 我也不知道、 啊。但是他有九和十嘛。 是的。 哇真 的可能我们听众会知道可以告诉小白知 道。问老师才可以。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14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出边啊室外气温系17度啦，相对湿度84%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嘅，咁啊电话侧边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啊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 Didi， 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啊？ 系今朝早都系啦，咁多条隧道啦，路面都系正常嘅。 嗯， 即系啲道路工程咧，提一提大家啊。 好啊，好啊，好啊。 喺香港方面嘅咧，就系东区走廊啦。咁而家东行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 哦，就系咁样嘅啫。 系啦，系咁多啫。 哦，咁啊，好啦，希望朝头早大家都畅顺畅通，咁就好啦吓。好啦，唔该晒 Didi， 咁我哋听日再倾啦。好，咁啊，另外天气方面咧，有阿 O 喺度。 系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点啊？出边嘅天气情况如何呢？ 哇，今日咧比上个礼拜咧，同样差唔多时间咧，起码冻咗两三度喎。 系啊，系啊。 今日咧即系起身嘅时候咧，忍唔住都披翻件神褛，跟住先刷牙、洗面啊，咁样到出门口嗰一刻咧，觉得自己着唔够衫喎。好彩咧，架车有件厚嘅褛，即刻换一换装备嘅。咁啊，今朝咧，收音机旁边你咧就唔好好似阿 O 咁样啦，即系出到门口先知冻。咁啊，能够咧就系着嗰啲洋葱衫啊，即系本身咧着完咧系两层厚嘅，咁最多咧就系、是叫做晏昼嘅时候热咧，就将一层皮咧就剥咗佢先咁样。咁啊，到夜晚黑臨放工嘅時候，或者翻屋企凍嘅時候咧，再加多一件衫，咁就咧可以咧完美少少啦，令到你今日嘅裝束啊、穿著方面啊嚇。咁啊，不過即係有陣時啊，天氣凍都唔緊要，最緊要咧就係個天氣唔好啊，好大機會落雨啊。今日同禮拜六日都一樣，係咪啊？ 係啊，而家出邊係咪雨粉飛飛有冇咧？嗬？ 少少咯，其實咧翻嚟嘅時候就再落得多啲啊，依家就彷彿停一停。但是大家都知道啦，即接近清明节啦，虽然就过咗，但清明时节雨纷纷呢啲传统智慧咧，确系会弥漫住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嘅。估计咧今日天气都有机会有啲落雨啊，甚至乎有雷雨嘅情况出现，系咪小白？ 系啊系啊，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好啦，唔该晒阿 O 啊吓，咁啊再同大家咧睇睇出边详尽嘅天气方面先。密云啊，间中有骤雨。雨勢有時咧就頗大，以及有幾陣嘅雷暴。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大概18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嘅噃，展望啊明日仍然咧係有雷雨，咁啊本週中後期驟雨咧就會減少啦。天色咧就好轉，即係你要等好轉咧，要等到今個星期星期四五左右啦，本週後期嘛，係咪？我係咁睇啦。 期盼住啦， 期盼住啦。17度嘅氣温啊，而家相對濕度84%，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頭先阿 O 咧都提咗大家咧，而家出邊嗰啲天氣都。少少冻冻地啊， 系啦， 呢个都几意外嘅四月，即 系 四月份嘅时候都谂住。 不过好似近呢几年都有少少咁样，即系去到四月都仲系咁凉浸浸。 成日都话咩未食五月粽啊， 系啊，真系信啊呢句说话。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啲冬即系冬天嘅衫咧，就唔好收住啊，留翻一两件啊，挡一挡先啊吓。好啦，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又开堂啦， 系啊， 讲啲乜嘢好咧 ，Andy 啊，今次 听咪知咯。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老友记吓，何安达 Andy， 早晨啊， 系早晨芭比，各位早晨。 Andy 啊，嗱，讲咗话呢一个嘅新冠肺炎疫情咁耐啦，你觉得见过最有意思同埋最特别嘅一啲措施系乜嘢咧？ 我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下咧， 在加拿大有一个市议会最近就过了个议案，其实几日之前的啫、 嗯。 我觉得呢就都是几有积极意义的，就是这个疫情底下。加拿大呢就我们最近看新闻讲疫情，通常就看到呢他们跟美国闹紧交啦，这些物资呢是不是应该扣住，就是被人扣了之后加拿大应该怎样反应的。我想讲的呢，这个就是维多利亚市、 嗯、 我估很多香港人去加拿大呢都会去温哥华啦，咁啊温哥华岛亦都好多人去过噶啦。咁再喺温哥华岛，即系呢个卑诗省里边咧，就有个Victoria， 就咁叫 Victoria， 维多利亚嘅一个市咁样啦。呢、這个城市咧，其实住嘅人就唔好多嘅啫，86,000人到，即系当地人。咁但系咧就历史都几悠久噶啦，就系、是、成个加拿大咧。最早的唐人街呢其实就是在那里出现的。咁亦都呢一个维多利亚市呢都叫做是花园城市来的。咁叫得做花园城市就是自然他们种很多花啦。咁如果大家去过呢个印象比较多，就是他们很多灯柱都挂晒啲好靓嘅花咁样。啲公园呢又种很多花。咁点解特别讲呢个维多利亚市嘅市议会呢，佢正话讲到他们过咗一个议案呢，就是说将部分啦吓，佢哋唔系全部，即系将大约五分一咧，就平时而家用紧喺啲装饰性嘅植物嗰度咧，改咗佢咧，我哋种一啲咧系直接系食得嘅农作物。 哦，即系将啲花圃变成咗一啲少少嘅农地咯、哦。 嗱，咁佢哋就唔系话即系将花园咧就直接种唔系直接就种菜，唔系咁样，而系咧就系将嗰啲资源啦，即系啲人手啦，同埋啲钱咧，就爱嚟咧系改种一啲即系啲菜嘅幼苗啊。 系。 咁啲幼苗做好咗之后咧，即系就连埋一啲少少肥料啊，包住啊。跟住有啲有啲说明书咁样啦，即係教你点样种嘅、然之后呢就会分发俾当地嘅居民呢，或者加埋啲学校呢，就由佢哋去种咁样。 即係其实佢哋只係一个 startup 啫，就唔係话帮你由头到尾种到啲农产品出嚟。 即係唔係话将个公园呢变咗做农地我哋种菜，唔係咁样。咁即係佢哋嗰个諗法呢，就係觉得即係其实三月中啦，加拿大包括是维多利亚市都出现了一个情况的、就是啲人去抢米粉啊，抢米啊，买晒啲面条啊咁样。咁就即係、大家觉得呢，即係呢个市议会呢，即係虽然个人数唔好多啦，但佢都觉得啊，其实即係个令到市区呢，有即係令到个城市呢有啲正面嘅信息啦、就大家好似个气氛呢就係、是、有啲自己是令到自己的供应呢是多一点啦，同埋是社区参与感强一点啦咁样。咁所以就有议员提出嚟呢，不如将部分嘅资源呢就爱嚟变咗做啲菜苗，然之后就大家攞包几种咁样。咁呢个议案过咗㗎啦，即係佢哋就会喺未来呢几个月里面呢就开始去做㗎啦。 咁呢个都係真係一个比较令人安心嘅措施嚟嘅。嗱，起码你又会见到现在嘅一啲人手呢係可以帮手去栽种啦，有啲新气象出咗嚟啦。咁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当大家要抢物资呀、抢粮食嘅时候呢，咁自己种返啲咪有啲安全感啦。 嗱，佢哋今次种嗰啲咧，其实就未决定最后种咩、种咩菜苗嘅。咁但系我睇落去咧，佢哋即系倾嘅时候咧，都系讲紧一啲咧，我哋通常系所谓嗰啲沙律菜啦，即系即刻就食得嗰啲。咁但系咧，就佢哋都试过啊，原来真系试过种薯仔嘅。咁但系嗰时咧就1930年代啦，即系大萧条嘅时候。咁所以咧，即系对呢啲维多利亚市人嚟讲咧，其实。七十几年你未试过咧，系话个市政府咧系有个计划咧系种一啲系食得嘅嘢出嚟嘅。嗱，咁我哋讲咧，其实正话讲就话佢哋人口就86,000啦吓，咁佢哋今次咧就打算咧就培植大约50,000到75,000棵呢啲幼苗。咁但系都唔系全部议员都赞成嘅。我哋再讲咧，佢有一个女市长啦。跟住就有8个议员啦，其实整个议会得9个人嘅啫，里面都有一票咧系反对嘅。 系 咁有位男议员咧，佢反对嘅理由咧就系话：，我哋个市里面咧，其实 而家啲居民啦、自己咧都會去買呢啲種子嚟種噶啦、 嗯。 你唔需要即係用政府嘅資源咧去好似係搶咗啲真係農夫做緊呢方面嘅生意啊咁樣。 嗯、 即係佢覺得就唔需要由政府做。咁但係佢嘅意思咧就唔係話反對係大家喺屋企啦。就各自去種菜咁樣，咁、呢個維多利亞島咧，佢有一個先天優勢嘅，因為喺加拿大咧，即係呢笪地方咧，佢個春天係嚟得比較早嘅，同埋長少少嘅，即係比較相對嚟講係個氣候咧係同埋加拿大人亦都有咩地方就可以真係做到咧派啲幼苗俾佢哋啦，佢哋就自己可以屋企嗰度種。 咁啊，即系唔知道到底呢一种咧，系咪真系自给自足积极性啊？定还是其实咧，反而可以令到啲群众咧多啲时间咧留喺屋企咧，悉心栽种呵护住嗰棵咧幼苗，希望佢能够茁壮成长咧，从而就可以推广嗰个咧，尽量都可以留喺屋企嘅概念咧。 系啊，因为佢哋其实除咗话实际啦吓，即系种咗之后有得食之外咧，佢哋都系想下一代咧，即系有一个咁样自己。因為而家佢哋都停課啊，其實就即係都想啲小朋友啦嚇，即係啲學生冇得翻學嘅時候咧， 冇啲嘢做啊嘛， 都有。咁所以佢哋唔係淨係話派啲菜苗俾大家嘅，佢直情係有埋曬成套個教育喺後面啊，即係電視上高教你點樣種啊，諸如此類咁樣，咁啊有啲配套嘅。呢個地方其實幾得意嘅，唔知大家去加拿大嘅時候有冇特別去過？咁即係坐渡輪過去啦，其實你都幾方便嘅。 嗯， 就搭巴士咧，就由上船，大約坐九十分鐘到啦，咁就去到呢、這、一個喺島上高嘅城市啦。 嗯， 咁佢哋仲有一個活動嘅啦，而家我哋大家都唔使諗出外旅遊住噶啦， 諗下先啦，可以諗住先。 唔知啦，咁到出年三月咧，希望所有嘢都試過境先啦，即係一天都乾曬啦。咁呢個維多利亞市咧，佢每年三月咧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活動嘅。咁佢哋啲公園咧，同埋啲商會啊，推廣旅遊嘅政府部門啊，咁夾齊一齊做咧，就有大約一個禮拜到咧，係有一個叫做數花節啊。 嗱， 我哋去觀賞咧，賞花嘅地方就好多啦， 咁 就係都有。 數花係咩意思咧？ 佢哋咧就係會俾啲表咧，大家就去睇花嘅時候，大家一齊數啊，即係數下你見到幾多朵花咁樣。 哦， 咁佢哋仲有啲比賽嘅，即係唔同嘅社區啊咁樣。 咁 加加埋埋咧，即係大家數出嚟嘅數字咧，係講緊幾十億嘅。 哇！ 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如果你覺得可以去睇下，我喺呢度種花種到種菜嘅係點樣個城市咧？就三月頭去咧就會有呢樣嘢玩啦，可以數埋花添。 係咯，期盼來年嘅三月真係可以去得成加拿大啦。咁今朝早唔該曬 Andy，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咯。 好啊， 好啦，拜拜。 晨光大學。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盲目，即使心息，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远视，受于心中。 孤僻。 七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位歌手咧，张美仪， 系啊， 个歌名叫做 晴 啊，个、啊、音系晴雨个晴啊，眼晴晴个晴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自从确诊新型肺炎之后，一直自我隔离。唐宁街首相府话，约翰逊确诊十日之后，仍然有持续的症状和发烧。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入院接受病毒测试，强调检测属于预防性质。另外，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发表登基以来第五次全国特别讲话。她说疫情对国家带来破坏，民众的日常生活出现巨大变化，呼吁大家国民保持自律，正向的坚忍。她感谢所有留在家里的民众，相信只要团结就能够战胜疫情。英女王又感謝所有前線醫護人員的無私奉獻，確保全國盡快回到正常的日子。衛生大臣夏國賢批評有民眾在公眾地方曬日光浴，他說如果部分民眾仍然不遵守限制措施，不排除會禁止戶外活動，但短期內不會實施。被美国海军革职的罗斯福号航母舰长克罗泽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纽约时报引述两名海军人员指，克罗泽在离开舰艇之前已经出现症状。克罗泽早前去信海军抱怨未有尽力阻止疫情在舰上传播，被指求助信件泄露给传媒，因此被海军免职。本港新增28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890宗。新增个案年龄由16至64岁，25人有外游记录，有学生和旅行群组，包括一名大约40日大确诊男婴的母亲。一名驻守西九龙总区、隶属机动部队的46岁男警长确诊，122名同队的警员属于密切接触者，大部分人曾经使用共用设施，将会被送入检疫中心检疫。警方回复本台表示，所有在有关行动基地工作的警员都需要佩戴口罩，进出警察建筑物的人要量度体温。另外一批滞留在秘鲁的香港居民乘搭特区政府安排的专机抵港之后，去到亚洲博览馆进行病毒测试，正是等候结果。当局说，只要这批的居民检测属阴性，才可以回家接受家居检疫。九龙东医院联网上个月进行遥距诊症先导计划，透过视像为病人诊症。截至三月底，已经有32名的病人使用服务，包括部分完成手术之后未能够返回医院复诊，或者因为疫情搁置手术的病人等。首阶段的先导计划在6个部门进行，其中在耳鼻喉科现时有6000多名病人，其中15人获安排遥距诊症。病人留在家，除下口罩，被医生检视面部、耳和鼻。如果有需要用药，医生会将药单送到门诊。病人和或者是其家属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到药房拿药。 基督教联合医院及将军澳医院耳鼻喉科主管顾家明话，主诊医生透过视像会诊，因为他们最清楚病人伤口的位置和愈合的情况，询问病情和观察病人的表情等。当医生担心病人的情况，就会尽快安排面对面会诊。顾家明强调，要他诊症不是为了节省时间，而是希望在艰难时刻让医生继续诊症。当疫情过后，不用堆积太多改期的个案，减少日后的压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雷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啦，咁而家所有隧道交通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啦，荃湾嘅沙咀道有兴建升降机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禁止由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左转去大涌道噶。咁经过就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哋大家用家信努力。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英国直航飞新加坡只需要12个钟头，如果不坐飞机还有什么选择呢？ 有班英国人分成五队，尝试拎住一张机票的现金到快找路去新加坡。 他们不单止不准搭飞机，还不准用手提电话和信用卡。究竟他们有没有能力去到终点呢？ 电视节目《斗快去星洲》，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7:38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白元浩啦，电话侧边都有欧一齐同我哋讲下体育啊！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 早晨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喂，点啊？我而家个电话得唔得？ 几好啊，好啊， 几好系嘛？咁我继续讲落去噶 咯，系啊， 咁啊同大家咧可以先讲下咁多个联赛入边啦，咁啊最快可以开列咧，依家睇翻就系呢一个啊。 南韓的聯賽可能在4月18號就有機會重開，球會會對三循環的聯賽縮短為兩個循環存在一些抗拒的咁樣，咁啊睇到當中都有少少嘅問題喺當中啦。咁啊另外咧就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呢個聯賽嘅停擺啦。咁啊好多球會啊，以至咧好多國家嘅聯賽咧都會面臨啊呢個破產嘅危機。咁啊同大家睇下德國啦，德國咧13間嘅球會咧因為啊新型嘅病毒咧嘅狂潮啊，面臨咧破產啊，德國嘅踢球者啊，呢個 magazine 咧，同埋咧俄羅斯嘅另一份嘅報章咧，就引入咗消息人士指咧，德甲呢一間球會同埋德國乙組聯賽嘅七間球會咧，最快可能啊喺五月份咧就宣布破產啦。咁啊，報道話咧。德甲啊，同埋德乙嘅總數啊，36間嘅球會咧，會喺入邊咁樣，咁啊，即係有啲球會啊，即係小白話齋，唉，真係好流兼逢連夜雨啊，球員又冇得踢波啊，球迷冇得入場。 佢哋而家係咪未公布話邊一間先？ 係啊，未公布啊。 其實可能大家就會諗，一定係嗰啲咧叫做冇咁出名嘅。但係咧，我有第二個諗法嘅，會唔會係嗰啲譬如嗱，我純粹自己個人推測㗎、例如係多蒙特，又或者係特別拜仁慕尼黑。拜仁嗰啲球隊咧，佢哋嗰啲需要支付嘅球員薪金其實係好大筆錢嚟嘅。 係啦，係啦，依家咧都有啲機會係呢啲叫做列強或者班霸咁樣啦。咁當然咧，有其他球會就爭住出嚟咧講話，其實自己咧冇事嘅。譬如咧德甲嘅球隊咧，史特加啦，佢就話咧自己底子啊相當雄厚嘅，咁啊唔驚破產啦。咁啊，另外有一隊就又係叫做金主球隊啦，就係呢個 RB 萊比錫啦。咁大家都知道。RB 是代表能量飲品的啦、所以先不可以直接这样讲那个有对液的品牌出来的啫，这样那那个又即是潜力无限啦，咁但是有些球会可能真的会经营不善啊，讲多些内文给大家听一下先啊，德国的联赛呢由3月13号起呢就暂停啦，赞助费啦，门票的收入和电视转播费呢几乎全线都归于零啊，咁其中12间呢的球会呢会连同其他的球会以至呢赛会方面呢就开呢个视像会议嘅，希望尽快可以开返列啦，不过呢就真係唔係咁容易啊，因为呢原先呢预计宣布呢德甲方面呢有机会4月中到呢就开返波嘅，不过呢依家呢睇到赛会方面呢都仲未有新嘅安排咁样，虽然预计就话4月30号有机会开返波啦，咁但係究竟呢疫情许唔许可呢咁样，咁拜仁慕尼黑啦，同埋 RB 萊比錫同埋史浩克04咧，都已經要求球員減薪噶啦。拜仁嘅 CEO 咧，路明尼加咧，都認為咧呢段時間好難捱噶。咁啊，依家咧所有嘅球會啊嘅收入咧都降為零。哇！你諗下，拜仁慕尼黑咧收入都係零 喎。 嗱、你可能會話啦，咁喂，拜仁唔係淨係靠踢波噶嘛？咁佢有其他廣告商嘅贊助費噶嘛？咁樣咁，但係咧嗰啲廣告商在下一季究竟会不会抌钱下去呢，这个成为一个疑问。第二就是呢，你一定会说那他会卖波衫的嘛，现在的人都出不到街，根本连想买件波衫都买不到啦。 是啊，即是比赛都没得看了，甚至乎那些原本没有波衫的，他们的购买力呢或者购买意欲呢都没有。冇套买肉，唔想买波衫，你都冇波踢，我点解要买啊？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拜仁咧就迎嚟一个难过嘅年头啦。咁啊，转个国度咧，过美国啊，咁啊讲另一位拜仁啦，佢系高比拜仁啊 ，NBA 咧已故嘅球星啦，高比拜仁啦，喺早两日啦就同啊马刺嘅名宿啊添曾勤同埋呢一代狼王啊 KG 系啦。加納特咧就一齊加入選咗2020年啊籃球嘅名人堂，咁啊我哋十大中文金曲之前都有一個名人堂 啊，係啊 係 啊， 但係 NBA 方面咧呢、這個名人堂咧歷史都係悠久嘅，咁亦都係等待一啲偉大成就嘅球員咧可以加入其中啦，咁啊 拜仁，高比拜仁就真係因為佢離開咗我哋啦，喺年頭嘅時候，所以就提早加入名人堂。但係正正常常咧，名人堂就通常就叫做遲啲先公布嘅，即係以高比咁偉大嘅球星咁樣啦。咁亦都跟翻佢嘅退休年紀啦。咁譬如你睇到鄧肯啊，以至咧 KG 啊，都係咧比高比拜仁咧早去退休嘅。咁當然啦，即係兩位嘅名宿啦，包括Tim Duncan 啦，同埋 KG 啦，都話自己可以去到呢、這個名人堂入邊係非常感恩啦，亦都係開心嘅。不過佢哋亦都不忘懷緬高比拜仁啦，因為過往喺籃球場上邊，大家都有叫做灑過呢個熱血啦，或者熱汗啦咁樣啦，咁所以都同阿高比一齊同一年啊加入呢個 NBA 嘅名人堂咧，確係好覺得係好大嘅榮耀嚟嘅。咁呢個都係根據外電嘅引述啦，咁樣咁三位球星啦都充滿住風光嘅歷史啦。咁講下高比拜仁先啦。五個咧 NBA 嘅總冠軍咧，兩次喺 NBA 總決賽嘅 MVP 啦，一次 NBA 最有價值球員啦，08年攞嘅。至於咧Tim Duncan 咧就都係五個 NBA 嘅總冠軍啦，咁三次嘅 NBA 嘅 MVP 啦，即係總決賽嘅 MVP 啦。至於咧 KG 啊，咁即係曾經效力啦木狼年代啦，網隊啦，有一個嘅 NBA 嘅總冠軍，同埋一次嘅 NBA 最有價值球員咁啊，同埋一面嘅奧運金牌嘅。至於高比咧，就有兩面嘅奧運金牌啊。不過講到奧運咧，就黯然神傷啦，可能咧就要延到下年啊，先可以咧有得睇下奧運嘅比賽咯，係咪小白？ 係啊，咁啊，奧運嘅比賽的而且確咧就要留翻啊出年咧先至有得考慮睇噶嚇。咁啊，今年咧留意住其他嘅動向先，都未必有體育消息啊。咁啊，但係咧講到咧啊美國方面咯，咁啊特朗普咧就話到啦，疫情咧的而且確咧就肆虐嘅，咁啊搞到好多咧就體壇都大受影響，多個嘅聯賽同埋賽事咧都要停擺取消或者係延期。咁啊，特朗普咧之前亦都同一眾啊職業聯賽嘅總裁咧開一個視像會議，咁啊話到啦，希望體育比賽咧可以重開，咁啊因為咧佢話到，喂球迷都想入場噶，認為喺美國方面嘅 NFL 啦可以如期開季嘅。嗱 NBA 總裁咧咁啊賽即係叫做開完會之後都透露，只要衛生專家開綠燈嘅話咧，咁就希望咧 NBA 可以率先啊就復賽嘅。咁到底係唔係真係可以恢復翻咧？嗱，其實除咗咧就講緊 NBA 之外咧，美國仲有好多嘅聯盟嘅，包括咧就係棒球啦、美式足球、冰曲，咁全部咧都係國民喜歡咧就係睇嘅一啲比賽嚟噶。就算係高爾夫球啊，都一樣咧係好受歡迎噶。咁如果咧就係叫做衛生部門開綠燈嘅話咧，咁會唔會真係好似NBA 總裁所講啦？咁既然衛生署方面都開綠燈啦，咁佢哋不如就叫踢翻波、打翻波，令到咧大家就可以有翻多啲唔同嘅消遣咁樣咧。咁我哋呢個咧就等待美國方面嘅最新嘅公佈啦。好啦，咁另外咧就要再睇埋呢一個咯。咁喺日本方面啊，咁佢哋亦都話到啦，咁出年咧就係東京奧運啦。咁而家咧就原來雖然話就話定咗咧就係東京2020咧就為佢哋嘅名字。咁但亦都有一啲嘅媒體咧，就聲音啊喺度話到啦。其實出年咧就2021年嘅，咁始終咧東京2021咧都仲未係一個登記嘅域名，咁要求咧就不如我哋將個呢一個名東京2020轉翻咧去做東京2021咁樣講。咁而家咧有一啲叫做反對東京2020嘅聲音咧就走咗出嚟啦。咁到底係真定係會如期咧都係叫翻東京2020咧？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嚇。咁日本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關於東京奧運嘅。咁今朝 Sport 到你會再同大家咧就一齊努力跟進住噶。 ずっと夢を見ていた 茶の水まで小木を買いに行くんだ。 歌曲嚟自日本呢队组合叫做 Yuzu 柚子啊，佢哋嘅歌曲叫做《公园报道》啦。咁啊，日本方面咧亦都话到啦，咁啊，世界反禁药组织咧更加就话到啦，啊，如果东京奥运转咗系2021年先至举办，其实有一啲本身受到禁药风波，本身冇得出赛奥运嘅时候咧， 系咪可以放翻出嚟啦？ 佢又可以放翻出嚟、啊，即系好似而家就话足球咧，咪24岁或者以下噶嘛，即系转咗系23去到24啦，有好多嘅条件咧都。改變咗咁、大家咧就要諗一諗啊，重新呢一個部署，特別運動員方面點樣部署咧，要諗下啦嚇。出面室外氣温係17度，相對濕度84%，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嗱，咁啊，头先听完一首咧，日文歌啦，咁都谂起咧，旧年我自己去奈良嘅时候咧，见到嗰啲鹿啊， 哦，系啊， 系啊，我仲记得 我又俾嗰啲鹿撞过，你知唔知啊？ 你人鱼鹿撞我，你唔系心鱼鹿撞，我想俾啲刺激你啫，可能 喺啲乜嘢嘅情况底下，你会俾奈良嗰啲鹿撞咧？ 好肚饿咯，我谂佢哋系嘛？ 就系、因为我只手拎住嗰啲咁嘅饼， 哦，咁你又太。即係太張揚嘅， 咁冇辦法，我諗住餵佢嘛。 不過唔係㗎，我都明白㗎，因為我上一次咧就係見到側邊嗰啲途人咧，就俾一啲咧比較心急嘅小鹿咧，就係撞佢啦，因為想攞嘢食啊。咁於是我就將嗰啲嘅鹿餅咧收埋咗喺我個女嗰架 B B 車嗰度。 哦，佢冇聞到咩？ 有啊，跟住就成堆鹿圍住咗我個女架 B B 車咯。 好驚我哋， 但我個女就唔喺架 B B 車上面嘅，係、啦，即係只不過係想揾一個地方暫時儲存住嗰堆餅先啫。 有冇摸啲鹿啊？你個女女？ 都有啊，不過就只係摸啲瞓著咗嗰啲，因為對於佢嚟講好大隻啊。其實啲鹿 有啲鹿咧係惡㗎，有啲鹿係惡嘅，同埋咧啲人成日話奈良嗰啲鹿咧。好特別，因為其中嘅原因係咩？話佢哋識鞠躬，即係你俾食物佢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係啦點頭。咁係點解咧？咁試過有啲日本專家就分析啦，就話到係因為太多人咧，本身日本人個禮貌係即係點頭啊鞠躬噶嘛。是成日攞住個食物嘅時候咧，就係咁啊，喐下喐下。 即其實本身我人請佢食嘅時候都好有禮貌咁，請你食啦。 久而久之咧，啲鹿咧就發覺原來佢哋開始第一下點頭嘅時候咧，原來點頭會有食物，因為點頭日本人就覺得哇，佢同我講多謝，好有禮貌，我即刻俾嘢佢食。咁啲鹿咧就會開始覺得原來點頭咧係會等於係得到食物。 其實即係好似 train 寵物咁咯。 係啦，就係啊，即係其實係人 train 翻嚟嘅都係。係森林嗰啲鹿就唔識噶啦。 朝早讲嘅国际新视野咧，都系讲鹿，不过呢一群嘅鹿咧就唔系出现喺日本啦，咁而系讲紧咧伦敦咧近郊嘅一啲屋苑啊。 咁、 你知啦，而家咧好多人都系家居隔离啦，同埋亦都系自己尽量留喺屋企啦。咁、其实咧英国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措施。咁虽然佢哋嘅确诊数字都越嚟越多啦吓，咁、但系咧因为街上面少咗人啊，始终嗰个人来人往嘅景象咧就冇之前咁热闹啦嘛。咁啲野生动物咧都出晒嚟咯。其中咧就讲紧。有一种的鹿咁佢就黄白色嘅， 系 咁啊，都叫做几多喎，一群群咁样咧就出现喺社区，咁啊喺啲住宅嘅附近啦，嘅草地啊嗰度歇息啦，亦都有啲咧系喺公路附近嗰度咧就系游走啦， 公路添啊， 系啊，咁所以咧有啲 因为冇车， 系啊，冇乜车啊嘛，咁啲人咧就翻工放工驾驶嘅时候咧都会特登咧落车。 去摸下佢啊，或者影下相啊咁。亦都见到啲好悠闲嘅景象，就是、有啲就行咗去啲公园嗰度啦。咁、啲小朋友咧就都唔会好近嘅，咁可能大概隔十零尺咁样啦，就叫啲屋企人帮佢影下相啊咁。咁、所以咧网上面咧都见到有好多人嘅社交平台咧喺伦敦咧都捕捉到呢一啲嘅鹿嘅踪影啊。 哇，都几特别、 啊。系啊，因为平时咧就真系唔会嘅，即系都系喺啲乡郊啊或者系啲森林地方先至会见到鹿嘅啫。咁但系而家咧就讲紧市区啦，或者系啲住宅屋苑附近咧，都系出现咗鹿群，而且咧讲紧嘅鹿群咧唔系突然之间出现快闪、啊，而系真系停留咯，同埋咧喺嗰度歇息啊，直情好似谂住将个窦搬咗喺嗰度咁样。 哇！嗱、我哋就咁睇落去咧，啲新闻报道就好似几得意啦。不过嗱、我知道嘅咧，其实头先我哋讲过奈良啲鹿咧，奈良都出现咗一个问题，就系啲鹿咧周围走、哦，平时咧喺个奈良公园附近咧都已经见到啲鹿会开始行出嚟噶啦。因为而家咧冇人喂奈良啲鹿啊， 佢哋好肚饿啊， 佢哋好肚饿，系变成饥饿嘅鹿。于是乎佢哋甚至乎去埋便利店啊，去埋人哋屋企个花园嗰度食人哋啲花啊，即系对奈良嘅人嚟讲咧系造成困扰噶。 哎呀， 系啊，咁伦敦嗰啲又有冇啲问题造成困扰？ 嗱，喺报道上面咧，因为始终我就冇亲身去睇到啦，就冇见到话有啲咩破坏嘅，暂时都仲系和平共处嘅。同、埋可能因为咧啲人觉得好新鲜啊，平时你唔会有鹿走过嚟噶嘛，所以就好主动咁俾嘢佢食咯。佢就冇呢个饥饿嘅问题啦。 呢、个第一步就错咗啦，其实。到啲鹿开始学习咗，原来可以问人攞嘢食嘅时候咧， 喂惯咗之后， 系啦， 点算咧？ 佢哋就会将我哋摆马骝山嗰条 banner 咧搬翻去伦敦。 所以我相信 唔可以为自己野生动物个 banner。 我相信其实呢一种其实都系好多时系人主导嘅习惯嚟嘅，即系如果你喂惯咗佢嘅时候，佢可能咧又相对地咧中意呢一种净系问你攞就有得有嘢食嘅习惯， 唔使搵，佢净系搵你嘅啫。咁你又有好多嘢食， 唔知佢会唔会真係諗住搬去嗰啲嘅民居附近长住呢，然之后日日都有人喂食呢，咁就不得而知啦。 芝加哥都有呢个问题喎，不过芝加哥就係因为芝加哥嘅动物园呢，嗰啲企鹅喺个企鹅馆入面呢，其实有啲地方就淨係游客去到行嘅。咁芝加哥啲企鹅就喺返个企鹅入个栏入面啦，由于冇人冇网管嘅关系呢，所以连埋啲企鹅呢走到去蛇个企鹅馆周围走啊，啲工作人员入到去嘅时候呢要揾翻曬啲企鵝出嚟啊！ 哎、呀 哇，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所以你話人咧，突然間匿埋咗喺自己屋企咧，啲動物咧就開始會揾翻自己新嘅一片天地出嚟啦、 不過咧，唔知係咪因為好多嘅水族館或者動物園咧，都知道呢一排咧疫情期間咧冇乜人去參觀咧、我又幾欣賞咧，譬如好似橫濱咧，日本啦，佢、真係將啲企鵝放出嚟咧，喺個水族館度遊下遊覽咯。 嚇、啊！哎，咁幾好喎、 啊！係啊，因為直情咧，網上有好多片段咧，佢哋自己水族館咧都有發嗰啲嘅Twitter 咧、就係咧影翻嗰啲企鵝咧，當佢第一次見到咧其他海洋生物嘅時候咧，嗰種嘅好奇啊！ 咦，呢個幾特別喎、 即係佢第一次見到，哇、呢只海獅好得意喎，喺度游水嘅咁。 帶啲企鵝去睇下獅子嘛， 咁又唔可以行出個水族館喎，小白。 咩人抱佢出去望一望獅子？我好想睇喎。 你睇得嗰啲卡通片太多。 又或者嗱，獅子見到企鵝會點咧？會啲全嘢未見過喎，好唔好食㗎呢只嘢？都幾得意啊！嚇，即係唔同動物咧，佢哋見到唔同嘅物種嘅時候，有冇有啲咩神態呢？有機會咧都可以網上邊望下其他動物園有啲咩趣聞啊！大家 次次見你，我也會被幸福遺留，個個也勸我放棄浪漫的念頭，朝朝鏡我也似隻被漠視怪獸，笑笑哼哼也要我寂寞為寂寞伴奏，輾轉多少個秋，望向星空最美星體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沒半分鐘摸不到那面容，誰愛失蹤，最喜歡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世道，找不到他芳踪，四處店鋪去到了落閘的時候，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事，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事。 早晨时间嚟到8:09，继续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芭比。 喂，我真的很想跟你分享一下咧，就是咧，我而家咧咪翻早了一个钟头嘅。 系啊，系啊，7:00。 以往就翻8:00啦。咁而家 星期日你就翻6:00。 系啦，咁嗰个咧就同我今朝早想跟你讲的呢一个所见所闻咧就挂唔到钩啦。因为星期日咧就冇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搭到啦，咁早。 系啊，太早啦。 系啦，咁啊冇乜选择。咁但系而家咧，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咧，翻做一个钟头咧，见到嘅嘢真系好唔一样。 例如咧？ 嗱，例如，因为香港咧，譬如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冇话因应疫情咧，就去划分啲座位噶嘛。因为咧有啲地方咧，我知道，譬如铁路咁样啦，佢就会直情咧喺个铁路嘅座位上面咧打咗个交叉。 哦、 即系叫人哋隔开一个位嚟坐、 哦啊， 去保持一啲安全距离 嘅。即系譬如有 四个位嘅打横嘅、嗯，但系咧就中间嗰两个就打咗交叉。 系啦， 最左同最右先至俾你坐。 系啦，咁、哦、样嘅。咁但系香港咧就系冇呢一啲嘅即系指引嘅，就唔会话贴个大交叉喺度叫人唔好坐咁样啦。我哋唯一见到个贴纸就 系 关爱座嘅啫，即系见到个笑哈哈。咁大家都会好礼让，即系都唔会坐嘅，系留俾有需要嘅人啦咁。咁但系呢一排咧，疫情持续嘅关系咧，咁好多时咧，可能因为打工仔都胃口奔驰啦。其实咧，如果我以前咧翻8:00嘅时候咧，咁啊7:00搭车咧，其实都好多人噶架车，即系就唔会话真系疏疏落落咁样啦。咁但系原来我而家翻咗一个钟咧。架车真系少好多人噶，咁、 哦、 而且咧，大家原来咧，你会见到一个咧冇约定，但系就已经成为咗约定俗成嘅一个规矩咧， 就系距离啊， 系啊，大家都真系会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噶。你见到咧，即系譬如我搭火车咁样嘅例子啦、 啊， 一头一尾咁坐咯，大家都系就好似阿小白讲嘅、啊，大家就系四个座位里边，大家咧就坐咗最左边同最右边。啊中间嗰两个位置永远都冇人坐。 系啊，而家咧连埋嗰啲企位有冇人企？即系通常咧，你左右两边如果坐咗人嘅，隔篱咪块玻璃嚟嘅。 系啊， 通常玻璃嗰啲挨位嚟。 系啦，系冇人挨噶啦，依家。 系啊， 亦都冇人捉住个扶手，呢个有少少危险啊。不过当然，咁、啊、但系咧，你会见到 我有捉过，你知唔知？我搭火车嘅时候、 啊哦， 不过我捉佢之前，我又系攞住呢支嘢咧，因为我随身携带一支酒精。 你会翻去喷啊？ 我会喷咗佢先捉住咯。嗱，你要我唔捉住个扶手？我啊惊，我啊惊跌， 危险噶嘛，始终 系。好啦，咁你要我捉住个扶手，嗯、我又惊，咁点算咧？咪唯有成日咧拎住支咁周街喺度喷，喷完之后自己先捉住个扶手。 但系我谂你如果做呢个举动咧，你都会留意咧，以前咧可能都会有人眼望望，哇喺呢个人做乜鬼咧？ 系啊，以前肯定俾人眼望望啦。 而家咧冇嘢，好欣赏你。哎呀，呢个人真系好啦，帮我哋消毒咗个扶手。 系玩下手咧，有人觉得喂，转头嗰个人 扶翻嗰个 人走咗噶嘛？嗰个人成条柱都抹过， 系啦，我可以扶翻嗰个位，最多唔掂佢掂过嗰个位置咯。 系咯，系咯，系咯， 真系多咗人系有呢一样嘢。其实我都见到多咗人好似小白咁样啊，真系会消毒下嗰啲扶手啦，同埋搵纸巾捏住咯，系啦。咁所以大家嘅安全意识都系高嘅。 我直头坐巴士咧，我有上即系搭巴士嘅时候咧， 点啊？你抹埋张凳啊？ 系啊，我直头咧咁我行上楼上嗰层啦，咁谂住坐低嘅时候，我都拎呢啲嘢出嚟。噴咗張凳先，跟住養一養啲酒精咧，跟住先坐翻低。 咁你真係好犀利，即係我諗大家都會好欣賞你呢個舉動，因為你除咗為自己之外咧，你亦都為埋其他人著想。 旁邊啲人咧都有望住我嘅，但係佢哋嗰隻已經唔係話奇異嘅眼光，我 feel 到佢哋嗰隻眼神咧，覺得。哦，呢、這个人 OK 喎、 啊。佢会先生，可唔可以帮我喷埋呢边？我自己抹得噶啦。咁不过咧，疫情底下咧，希望大家都正面啲啦，乐观啲啦。 冇错， 做得几多得几多啦。除咗话保障自己咧，亦都可以保护埋你身边最爱嘅屋企人啦，甚至乎途人都系啦。好似小白嘅举动咧，都系好窝心嘅。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继续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系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咁啊，今个星期咧，依然有好多咧，关于美国嘅数据要公布，咁啊，点样影响咧？环球之间嘅一啲财金大事件咧，当然啦，即系一个星期咧，要做一个预览咧，就要交俾温生帮我哋睇下，先睇下油价方面啫，系咪啊？ 好啊，好啊，因为咧上个星期咧，其实咧有几突然嘅事件发生嘅。喺上个星期初嚟讲嘅话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突然间咧就话佢自己咧就打咗电话咧俾俄罗斯总统嘅普京，咁啊谈论嘅油价嘅问题。咁啊讲完之后嚟讲嘅话咧，对个油价咧已经系有一定嘅刺激嘅作用喺度啦。咁但系当其时咧，市场咧都系半信半疑啦。咁然后到星期四嚟讲嘅话咧，特朗普咧更加就讲啦，佢就话咧沙特阿拉伯为首嘅油组咧同俄罗斯咧系有意咧系合共咧每日咧就减产1000万桶油啊石油以上嘅，咁啊对于油组系唔系会同俄罗斯即系合作去减产咧？当时咧市场都觉得咦系咪真咧咁样样？咁但系咧嘅当其时咧就见到油价都仲未大升嘅，但系去到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油组咧就出声啦，油组咧就话将会喺今日即系星期，佢话星期一即系今日啦，就会举行一个特别嘅视像嘅会议去讨论咧减产嘅问题，咁咧就唔排除咧就可能会减产咧就系1000万桶啦。咁呢个消息咧得到沙地阿拉伯去讲嘅时候咧，咁咧就市场咧就更加就兴奋啦。咁啊，纽约期油咧就星期五晚咧就以28.34美元咧就收市，咁啊单日咧就大幅上升咧就挨近12% 嘅。咁但系由于咧都未听到咧就话美国系会有意一齐去减产咧，因为今次大家都知油组同俄罗斯系去增产压低嘅油价，目的就要希望美国呢个全球最大嘅产油国咧系加入埋油组同埋俄罗斯嘅行列一齐去减产。一齐去即系限，即系影响个油价。咁但系咧一路都未听到美国话会应承去一齐去减产啦。咁所以咧就市场咧又开始啊质疑啦。咁所以今朝翻到嚟喺亚洲市场咧，纽约期油价格咧又再回落翻去，而家系报紧系26.16美元嘅。 咁啊睇到特朗普都系讲下嘅啫，定还是佢发梦幻想出嚟嘅世界嚟噶？根本 睇下啦。 系啊，即系要睇住究竟事态系点样发展啊！不过转个角度咧，都讲埋美元方面啊，讲开特朗普系咪啊？ 系啦。咁啊，睇翻整體美金嚟講嘅話咧，咁我哋見到啦，即係特朗普都講得好清楚啦，話未來幾個星期嚟講嘅話咧，美國嘅疫情咧就將會係最嚴峻嘅時刻。咁啊，其實都唔使佢講，我哋都知啦。每日嚟講嘅話咧，我哋睇電視新聞報道都知啦，每日咧美國都有成30,000多人咧係確診嘅。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美國個疫情又如何唔嚴重咧？係咪？咁所以咧，而家咧市場咧最關注啦。如果疫情繼續咁樣落去，又要要求啲人咧就唔好出街嘅时候咧，咁会唔会令到美国嘅失业问题咧越嚟越严重嘅？咁啊，其实都我哋见到啦，喺过去咧个公布嘅新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嘅方面嚟讲嘅话咧，枕住咧系即系个数字都好大啊。但系对上两个星期出现嘅数字咧就300几万，咁然后对上个星期公布嘅最3月28号嘅新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咧就去到664万，咁而家市场关注咧去到今个星期四咧个 又公布。 失业嘅人数又会唔会又再进一步上升啦？咁所以咧呢啲都系令到市场系担心嘅。咁但系当然啦，喺担心之余咧，亦都有一啲好嘅消息噶。譬如好似我哋见到啦，中国工程院院士啊钟南山咧就讲啦，佢就话咧去到4月底嚟讲嘅话咧，理论上咧全球嗰个疫情咧都应该会受控啦。因为根据而家就全球各国咁努力去封城封关，去叫人唔好翻工，咁有机会咧系能够咧系控制得住。咁另外咧亦都有报道话疫苗咧。最快唔係話一定會啊，就可能喺六月份咧就有機會面世啦咁樣樣。咁當然啦，呢啲完全都係一啲嘅猜測啦。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確實嘅情況咧，就係每個星期歐美感染嘅人數咧就係過幾萬嘅。咁所以咧呢個我相信會係繼續咧會令到市場咧喺個。会担心嗰个市场嘅发展啦，会令到资金咧会继续咧会走去美元度避险啦，令到美元咧有机会系偏强噶嘛。 嗯， 咁啊，美元偏强咧，其他嘅货币咧又有机会咧，即系落后于大市之间啦。咁啊，转个角度，不如讲埋欧元啦，好唔好啊，温生？ 好啊，嗱。美國歐元之前嚟講過咧，其實咧美金咧不斷喺度走強之餘嚟講過咧，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嘅，就咧我哋見到咧美國商品期貨交易所交易委員會嘅數字顯示咧，喺芝加哥期貨市場咧買賣嘅外匯期貨當中嚟講嘅話咧，美元嘅淨空倉嘅金額咧係進一步擴大到99.1亿美金嘅。咁我哋睇翻咧，如果你話相對於嗰、那個歐羅嚟講嘅話咧，歐羅嘅淨持倉合約咧係去到80,000+嘅，嗱呢度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咧其实如果个美元一路系咁上升嘅时候，欧罗系咁即系一路系被压咗落去啦， 偏远。 咁理论上咧就应该系欧罗系会出现嘅净空仓盘嘅，但系而家唔系，欧罗越跌咧，啲人咧系越喺期货市场上咧系累积欧罗个好仓，咁即系咧反映咧市场咧对后市咧其实咧系睇好个欧罗睇淡个美金，咁所以咧呢个咧系值得留意嘅地方嚟噶。 咁唔知会唔会系对于啲汇市方面一啲投资嘅机遇呢，咁点解大家会对欧罗呢即係不断会做好仓呢，一跌就买，一跌又有买盘咁样呢，咁留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就分析一下啦，咁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呢分析环球财金嘅大事件啦，咁留待星期三呢再同你倾多少少啊关于汇价嘅走向好吗，唔该晒，温生，拜拜， 好，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一首歌嘅设定都几得意嘅，以一个年轻人嘅立场咧具体人生啦，同埋同时呢一刻咧佢都要面对死亡啊！嚟自加拿大嘅 Powerful 再加埋 Biba Dubi。 I'm happy that you're here with me. I'm sorry if I tear up. When me and you were younger, you would always make me cheer up. Taking goofy videos and walking through the park. You would jump into my arms every time you heard a bark. Cuddle in your sheets, sang me sound asleep. And sneak out through your kitchen at exactly 103. Sundays went to church and Mondays watched a movie. Soon you'll be alone, sorry that you have to. 我觉得这首歌呢 Biba Dubi 那个很 Q 的重唱呢成为这一只歌的神来之笔，上星期占 Hong Kong Top 10第六位，这个礼拜弹升两级去到第四Death Be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阮家兴， 我们是一间精神科医院，当然病人入来呢主要都是因为精神健康的问题，所以就不是说一般可能因为发烧啊又或者是呼吸道的病征的问题来的。咁所以如果睇入院嘅原因咧，似乎就同好似肺炎冇乜大嘅关系。但系当然因为医院嗰个特别嘅性质咧，我哋就更加要做好咧，我哋喺防感染嘅把关。因为如果喺精神科医院里边，如果系有疫情嘅话咧，我哋嗰个传染嘅因素或者嗰个风险咧系会完全唔同嘅。因为病人可能嗰个交流啊会多好多啊，同埋病人都未必可以第一时间讲到佢哋嘅病征。所以咧喺精神科里边咧，个医院里边咧，即系感染控制都系我哋另外一个主要关注的方向。咁所以嗰个围堵我哋都有做，不过系点样嘅围堵咧？就系、是、新嘅病人，如果佢哋入到医院里边咧，头14日咧，我哋系会将佢咧同其他原本住喺医院里边嘅病人咧系分隔开。咁你希望过咗头14日啦，冇病征啦，嗰个风险啊减到好低啊，我哋先咧将呢啲病人咧同其他嘅病人咧，我 可以一起咁样去护理嘅。门诊嘅病人咧，同其他嘅市民一样啦，都系复诊嗰阵时要戴口罩啦。佢哋咧都可以有一个选择嘅，譬如有啲病人咧，佢哋本身啊真系好担心出门啊，就有啲都会派个屋企人咧同医生讲佢嘅情况啊，帮我攞药。亦都有一啲病人咧，如果佢嚟嘅话咧，佢系唔需要食药嘅，所以咧就佢都希望咧褪迟啲佢嗰个复诊期啊，呢个亦都有嘅。亦都有一啲病人咧，可能佢真系系因为家居要做紧隔离嘅，咁你都有同我哋讲咗之后，除咗一啲咧就褪后咗佢哋嘅复诊期，亦都有啲咧就系我哋特别安排咧，就系帮佢准备咗啲药咧，有其他嘅工作人员咧带啲药去佢屋企啊，咁样亦都有。呢个疫情之下咧，其实一般精神科嘅住院数目咧，其实咧有少少轻微嘅下降。葵涌医院为例啦吓，大约低过平时嘅5%-15%度，因为我谂病人咧都可能。有時會睇清楚一下，個都唔想住醫院啦。如果呢個時候咧，唔係一啲好急嘅情況嘅話咧，都盡量咧係希望唔好住醫院。不嬲都有咧一啲場所係俾啲同事同啲病人一齊上嚟，可能會唱下歌啊，有啲聯誼嘅活動。但係而家因為疫情嘅關係咧，所有離開病房嘅活動或者容許病房與病房之間嘅病人交流活動，我哋暫時都停咗。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安排嘅咧就係有以上負責呢啲活動嘅同事咧到病房裏邊去提供呢啲活動，譬如話同佢哋做下手藝啊，又或者咧同佢哋一齊有啲小手工去做啊，亦都有職業照顧嘅同事入到病房裏邊做翻一啲職能評估啊、家居生活評估嘅咁樣嘅工作。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我哋听下今朝早彭爷爷有乜嘢要同我哋嘅晨光听众讲先。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彭爷爷。 早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由我彭仔前正彭出现嘅时间。 等咗你好耐啊，今日。 系啊，真系晏咗啊，8:05到先至出现。好，喂，咁啊，今朝早咧，彭爷爷咧都想同大家咧，即系讲下人哋咧外地咧嗰啲嘅即系抗疫嘅措施啦，同我哋本地咯。可以比對一下啦，究竟人哋做得過火啊，係正路啊，恰如其分啦、啊，定我哋啊可以參考啊，定還是唔啱我哋啊呢一種咁嘅做法咁樣啦。嗱即係講翻咧，就好多香港人咧，即係移居咗去呢一個嘅加拿大啦。咁、加拿大譬如以呢一個温哥華呢個城市為例咧，原來咧佢哋好喺3月嘅時候咧，都已經咧係開始咧係堂食啊，即係嗰啲嘅餐廳咧食肆嗰啲咧就做堂食咧就唔做呢、這、一個即係唔係對唔住，應該係調翻轉係做咧外賣就唔做堂食，係、啦，全部咧就唔準呢一個嘅堂食，咁啊全部係只可以你去到 order 然之後攞走，或者咧係送外賣咁嗰只啦。咁有啲嘅市民咧，佢哋都覺得呢一種做法咧係佢哋接受到咯。咁、所以就而家我哋喺香港發生嘅情況咧，就未去到呢一步。可能如果去到呢一步咧，就好多即係搞呢個酒樓食肆啊嗰啲嘅老闆咧，就會叫苦連天都未定下。咁但係呢一個方法又係咪真係都係幾有效去阻隔嗰啲嘅病毒呢係傳嚟傳去嘅方法呢咁大家可以諗啦。咁另外呢就係喺超級市場嗰方面呢原來呢當地呢都係執得都幾嚴下嘅可以咁講下。譬如呢佢哋喺一啲嘅超市嘅門外呢就需要係除咗話量體溫之外呢亦都係必須要呢你係戴口罩呢先俾你入去啦。咁如果你唔戴口罩嘅話就唔俾入啦。咁但如果我冇戴口罩咁點咧？咁就有得賣 嘅， 即係現場有得賣，好似個零銀錢加幣咁樣一個咁樣啦。咁啊有得賣，好啦。咁啊入到去嘅時間咧，如果咧係揀一啲嘅譬如生果咁樣，咁個個都係擺喺度，即係當然亦都會有一啲係預先包裝好嘅，咁但係亦都有頗多嘅蔬果類嘅食品咧，都係隨手俾你揀噶嘛。咁點咧？咁咧就需要咧戴手套啦。 哦， 系啦，即系咧需要啲朋友咧，啲顾客咧系帮手啦，就要戴手套，然之后先可以拣呢啲嘅生果啊，攞呢啲嘅蔬菜啊， 系啦，应该啦，如果唔系个个都摸嗰啲生果咧，其实嗰个又系一个问题嚟噶。 系，咁嗱呢一个就系大家所关注噶啦。咁而家我哋日常生活喺香港地，喺呢个疫情底下，大家去街市或者去超级市场买呢啲嘅新鲜嘅生果嘅时候，会唔会都醒起呢一点呢？定还是就算是预咗，咁咪翻到屋企咧，就会再彻底咁样去清洗佢，系咪咁就搞得掂咧？咁样吓，咁啊，即系如果系又预备埋手套嘅话咧，咁啊，对于嗰啲超市啊，或者系嗰啲菜档啊、生果档啊嗰啲嘅老板，又会唔会又多咗一种嘅成本咯？ 系咯，我自己咧有去街市买餸嘅时候咧，直头咧系同个姐姐讲：阿姐姐，我唔拣啊。不如你幫我揀啦，咁樣 佢係戴住手套噶。 佢因為所有菜都係佢一定戴住手套啦，同埋所有菜都係佢自己去到揀翻啊嘛。咁又可以即係避免咗大家嗰種咁樣嘅交叉， 少咗幾個人去掂喎，係咪？ 唔係幾個人，我諗少咗一扎人去到摸。 小白係覺得，橫掂佢都掂開㗎啦，佢都掂過㗎啦，橫掂唔緊要啦，你掂翻啦。 一个人掂好过成扎成村人一起掂啊嘛！ 咁啊，所以就呢排咧变咗大家咧，即系样样嘢咧都啲细节咧要谂得好精密下嗬，即系咩嘅可能性咧都要谂清楚，系咪会有咁样嘅可能咧？如果系嘅话，系咪有方法可以咧断绝佢咧？即系指嗰啲嘅病毒咧，即系走过嚟我哋度啊咁样。咁啊，呢啲都系一啲方法嘅。咁人哋外地有一啲咁样嘅措施做咗啦，咁当然都可以参考一下嘅。咁如果啱用咪用咯，唔啱用咁咪我哋自己有自己一套啦吓。当然希望嗰一套都系有效噶啦， 系啊， 同埋大家系合作噶啦， 系啦，合作呢个都好紧要啊，真系吓。 最合作咧就如果可以即系外卖，而家多咗好多啦。都可以自备埋嗰啲餐具啊，或者器皿咧，又再俾多少少折头咧，我就觉得更加好啦，又环保啲。 而家生意已经好难做噶， 仲要再平多几蚊俾你啊！ 真系 嘅，衰 又话同心抗疫，都唔系一条船咁样嘅。诶，俾足钱啦， 好，俾足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自从确诊新型肺炎之后，一直自我隔离。唐宁街首相府话，约翰逊确诊十日之后，仍然有持续的症状和发烧。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入院接受病毒测试，强调检测属于预防性质。另外，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登基以来第五次全国特别讲话。她说疫情对国家带来破坏，民众日常生活出现巨大变化，呼吁国民保持自律，正向的坚忍。她感谢所有留在屋企的民众，相信只有团结就能够战胜疫情。英女王又感谢所有前线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确保全国尽快回到正常的日子。卫生大臣夏国贤批评有民众在公众地方晒日光浴，他说如果部分民众仍然不遵守限制措施，不排除会禁止户外活动，但短期内不会实施。美国确诊新型肺炎人数超过33万，死亡人数超过9000人。美国国家卫生总监亚当斯就目前疫情发出警告，预期今个星期疫情会到达顶峰。亚当斯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形容今个星期对美国国民来讲将会犹如偷袭珍珠港事件和911恐袭事件一样一生难忘，强调控制疫情要每一名的国民参与。对于总统特朗普不愿意颁布全国的居家令，亚当斯未有否定对方的决定，但促请其他未发出居家令的州份至少禁止民众外出一个星期。目前未发出居家令的州份，州长都是共和党人士。在国内疫情最严峻的纽约州，确诊人数增至122000人，累计4159人死亡。州长葛姆不排除疫情已经到达顶峰。 政府透过社交专业的天马台指出，网上流传有食客在餐厅吃饭，食物未到将口罩除低就即刻收到告票，被罚2000元。有食客坐错一些被禁坐的座位，又被定额罚款2000元。有关的谣言不绝。當局解釋，定額罰款2000元的罰則是適用於違反規例第599G章，即是禁止在公眾地方多過四人聚會的規定。如果餐廳或者食肆沒有遵從相關的規例要求的防疫新規定，例如是在餐廳或者食肆內不得多於四人同坐一桌等，提醒餐饮业务负责人有可能因为违反有关规定被罚，最高可以被罚50000元同监禁6个月。入境处今日起在辖下的办事处实施人流管理和相应措施，避免申请人过度聚集，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湾仔总部和其他分区办事处会派发当日办理的丑号，申请人需要按丑号指定时段前往该处办理相关申请。入境处说，在非指定时段内，申请人将不得在该处范围内停留等候，处方会按情况调配足够人手，务求在当日完成接收所有获派丑号人士的申请。处方说，因为丑号充足，呼吁申请人无需过早甚至是通宵轮候，而雇主更加应该鼓励外佣尽量以邮寄或者投递方式，又或者经网上递交申请，避免长时间轮候，增加不必要的病毒传播风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78，澳元0.602，加元1.422，新西兰元0.588，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82。日经平均指数报18,234点，升4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6.8美元，卖出1,619.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雷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径口路方向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 是一个编辑，想同香港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亦都请你哋继续加油，多谢你哋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 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叫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八点三十八分嘅时候啦，咁啊，晨光新闻焦点直播室入边啊，有阿白元浩啦，同埋芭比林慧喺度嘅，咁啊，梗系揾阿彭爷出嚟带我哋睇下报纸啦。早晨，彭爷。 早晨。 喂，唔该晒啊，预埋我啊， 梗系要啦。 同埋阿小白，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系时候咧就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今天各大嘅中文主要嘅中文报章咧，其实都系集中都系继续讲下疫情方面嘅不同发展啦。先睇咧，嚟自今天咧，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咧，係講到博愛醫院日前係首度出現咧，係疑似咧院內傳播新冠肺炎個案嘅，咁恐怕咧成為2003年啊 SARS 嘅 8A 病房嘅翻版嘅。一名90歲嘅老翁咧，上個月因為中風入住博愛醫院，曾經咧同另一名確診者咧係同處一個病房兩日嘅，咁而佢喺出院第三日咧就發燒，入院後檢測結果咧係確診嘅。事件導致咧該醫院嘅醫護以及係病人接近300人咧係要接受檢測以及係醫學監察，去到昨晚大約係200人咧係有檢測結果。以及咧，醫院有18個環境樣本都係咧呈陰性，暫時就冇人中招嘅嚇。咁而本港咧，尋日就新增有28宗嘅確診個案，涉及咧係11女、17男，介乎咧係16至到64歲，當中咧25人係有外遊記錄，12人係留學生。5宗本地感染個案主要涉及是酒吧樂隊群組，包括早前確診的40日大的男嬰的媽媽。而本港至今累計的病例是增加去到890宗，另外有一宗是疑似個案的。而本港每日確診個案新增的數字雖然較之前是少，但是衛生防護中心認為不能夠單憑一兩日就判斷疫情回落，仍需要時間觀察這個趨勢。我都是這樣說，相當同意這種的講法，否則大家又鬆懈了。正話提到的內容都是來自今天的香港經濟日報的港文。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睇今日《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啊，讲到咧就系 PTU 三警爆病征入院啊，咁啊石硖尾警署嘅两名警务人员咧先后都确诊新冠肺炎啦，122名警员咧系需要接受隔离嘅，其中三人咧已有上呼吸道病征，琴日入院接受病毒测试嘅。張竹君咧，琴日喺疫情簡報會上面就交代咗前日確診嘅46歲西九龍總區機動部隊男警長，咁係第854號嘅個案啊。追查之下咧，發現佢曾經參與3月30號確診嘅31歲機動部隊男警員，咁啊即係第663號咧，使用警署內嘅同一樓層嘅廁所啊，咁即係話咧兩個人係曾經咧出現過喺同一個廁所啊。張竹君咧就表示啦，由於兩個人咧係冇直接嘅關聯，冇乜太多嘅接觸，換衫嘅地方亦都唔同，唔排除病毒咧係經由廁所嘅手柄或者洗手盆等等嘅環境污染而傳染嘅，所以咧安全起見，將同層工作嘅人士咧都列為密切接觸者。衛生署已經收到警方提供的122人密切接觸者名單，其中3人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呼吸道感染，需要先行接受快速測試，如果呈陰性才送往檢疫中心。 确诊嘅警长曾经参与3月31号嘅旺角行动，有可能接触公众同埋被捕人士。张竹君就话啦，初步资料显示警员面对公众嘅时候都系戴口罩噶。至于警员入到去警署之后或者面对被捕者有冇戴口罩咧，佢就话呢个案仍然系调查当中。卫生署都会仔细调查发病前两日的传染期内有没有其他人士包括市民受到影响的。这个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不过 Barbie 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讲到就是政府一个星期之前开始实施就是禁聚令以及就是餐饮业住所限制的措施。直至到今个月5号的凌晨，政府各个部门人员巡查受禁令限制的地点以及处所超过就是34000次。發出咧就係超過2800次嘅勸喻，咁但喺票控同埋檢控方面咧，話到咧就係雙蛋兩隻雞蛋啊嚇，沒有發過定額罰款通知書或者就係檢控傳票。有議員批評政府內部執法不力，咁啊令到禁令有等於無。對於咧規管者嘅灌輸一個錯誤，就係以為當局只係警告、鬆懈抗疫嘅意識，造成全民抗疫大漏洞。要求當局咧就係大力執法噶。咁啊，經過一個星期之後，希望咧嚟緊啊會有更加多好嘅改善啦。咁啊，當局最新嘅統計數字顯示啊，截至到5號嘅凌晨，包括食環署、衛生署、警方、民政署以及咧就地政署巡查餐飲業務處所23000次，發出咧就係1500次嘅勸喻。咁另外巡查列表啊，就例如係卡拉 OK、遊戲機中心等等咧，就1600次，只有警方發出過7次嘅勸喻，其他咧沒有發出勸喻記錄噶。同一時間巡查上述處所超過25000次，咁啊從冇發出過咧就係定額嘅餐飲定額嘅罰款噶。咁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尋日喺網誌嗰度亦都話到啦，喺新規定底下，有關餐飲業務以及咧表列處所各項指示嘅執行情況大致理想。咁啊，食環署巡查以及勸喻主要關乎咧就係未有為進入餐飲業啊嘅嗰個嘅顧客咧量度體温啦，餐桌之間嘅距離尚未符合有關嘅規定。期望啊，市民亦都明白修例嘅目的啊，唔係為咗懲罰，亦都唔係為咗咧要拉幾多人，更加唔係為咗咧要發出幾多張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咁啊，最重要咧就係發出一個重要嘅信息啊，就係強烈勸喻市民保持社交嘅距離，千祈就唔好聚集，從而切斷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嘅傳播鏈，阻止病毒喺社區傳播同埋蔓延咁講噶。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頭版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啊！正話聽嗰啲嘅數字，即係有關嗰啲去巡查嘅單位去巡視咗有哇好多個數字嘅一啲嘅食肆啊等等，咁但係又冇發現啲咩，又冇做呢、這個 檢控 啊、檢控咁、啊。咁其實會唔會係代表有好多都真係冇事啊嘛？ 係咯，我哋試下證明。 我都有出街見過啲食肆，其實佢哋都做得幾好喎、啊。 我都有行過啲食肆，見到佢哋已經一入去就話：我哋已經做足曬咧，就係分開曬啲台啊，夠距離㗎啦咁樣。 我睇嗰啲係唔使出聲添啊，因為佢已經將啲台咧全部揾啲揾啲譬如係膠條咧包住一張台啊，包住嗰啲凳啊，貼曬一啲字喺嗰個凳啊台面啊，根本你都坐唔到嘅。咁所以咪巡咗都唔會有人被檢控，可能某程度上就係因為大家做得好咯， 係啦，咁啊好啦， 遵守咯， 如果係就好啦， 就下下出動10次都要檢控咩？唔通？ 冇錯。 咁你跟住落嚟啦，睇《星島日報》咧，《星島日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講到咧，機場回港跌90%啊，即係翻嚟香港嘅人啊，入境啊，咁入境者咧將全部檢測喎，咁內文就咁講嘅，就話新冠肺炎啦喺全球蔓延啦，咁而港府進一步收緊入境限制。在上個月中要求所有從外地抵港人士必須接受14天強制檢疫的。而《星島日報》翻查資料發現，踏入4月經香港機場抵港的香港居民是大幅下降的，連續3日處於1000人以下的，較新措施實施的時候的6000多人是大跌接近90%。而隨著翻香港的人數大大減少，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昨日就指出，將加強機場把關工作，會從昨日秘魯回港的 香港人開始先試呢個新流程，就係旅客咧需要喺亞博館檢測中心咧等待新型冠狀病毒測試結果出爐，如果係呈陰性咧，先至可以咧係翻屋企接受家居檢疫咁講嘅。咁呢個咧嚟自今天啊《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嚟㗎。 好啦，跟住睇一睇《文匯報》嘅要聞啊，講到就係意大利、西班牙咧現曙光啊，新增死亡人数都是有减的。新型肺炎的疫情在欧洲持续了超过一个月之后，两大重灾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新增个案是有缓和的迹象。其中西班牙单日的确诊宗数是连续四日下跌，而昨日新增的死亡人数也是较数天前的高峰回落了三成。意大利医院深切治疗部的留院人数亦是首次有下降的。西班牙咧，琴日系录得6023宗嘅确诊个案，系上个月25号以嚟最低嘅。新增嘅死亡个案咧，亦都减至674宗，累积咧有130759人确诊，而有12418人死亡嘅。抗疫专员比利亚罗亚咧就形容，琴日嘅数字咧系少少嘅希望，就话国家咧系正回到呢一个正轨，我哋咧会战胜病毒嘅。而首相桑切斯前晚亦都发表电视的讲话，就宣布延长紧急状态至到今个月的26号，期内行动管制措施是会维持的。咁佢亦都表示啦，过去三个星期的居家令成效是有显著的，咁啊预告可能会在复活节之后局部放宽经济活动，令到部分的劳工就可以重新上班。不过商店、酒吧和娱乐场所在期内短期内都是不会重开的。而意大利的疫情亦都同样有曙光，当地的死亡人数由上个月27号起就是逐步有递减的。昨日录得525宗的死亡个案，是连续两日创两周以来的新低，不过仍然是全球最多患者死亡的国家，累积是有15887人死亡的。另外当地的医院深切治疗部日前转人数亦都减至3994人，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下降的。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明报方面嘅头版，讲到咧就系封城两个月之后重开啊，离开嘅时间咧就决断，翻去嘅时间咧就踌躇。讲紧啲乜嘢咧？嗱，内文亦都话到最早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嘅重灾区湖北武汉啊，星期三4月8号咧正式解封啦，结束长达76日嘅对外交通管控。咁啊，对好多赶住1月23号封城死线之前离开武汉嘅民众嚟讲啊，话到啦，武汉留俾佢哋嘅咧就系春节之前最后嘅记忆。咁啊，系睇唔到、摸唔到嘅。咁啊，而家啦，武汉咧就已经有成两个几月嘅慌乱同埋紧张，似乎咧都已经越趋咧就系平静啦。咁啊，见到啦，越嚟越多人咧就系离开咗嘅时候，啊，而家翻去又系咪个个都翻去咧？咁啊，有民众咧受访嘅时候就话到啦，我再想等等，等到天气暖咗、安全一啲，先至再翻去咁讲。今日內文亦都講到，北京相關部門消息人士向明報證實啦，目前疫情防控任務依然係繁重噶。武漢解封亦都意味住呢個因為封城而成為內地最後一個冇輸入病例嘅城市，重新面對輸入病例嚴重嘅威脅。咁啊，與此同時，冇症狀感染者被納入確診病例，對社區嘅傳播影響亦都係有待觀察。居民社会啊，会保持现有管控力度不放松，力求全面防范境外或者就系本土零星嘅一啲嘅病例，以及啊潜在嘅冇症状感染者引爆新嘅疫情。但系消息人士都表示啊，呢个举动啊，非仅仅针对武汉噶，内地其他嘅省市所辖嘅城镇自爆发疫情以嚟，亦都系一直咧就系执行住呢一个嘅政策噶。嗱，依照住武汉市防控指挥部相关嘅规定，当一个小区或者社区新增疑似密切接触者，亦都咧就系为零，并且能够保持14日嘅时间，即系可以被认定啊冇疫情小区。咁啊，冇疫情社区之内嘅商铺咧，可以喺每一日嘅朝头早9点至到下午嘅6点恢复到社区嘅一啲居民营业。每户每天咧可以派一个人，咁啊凭住一个叫做社区发出嘅一次性通行证明，或者咧就系审核通过嘅健康码电子通行证，喺社区嘅范围之内咧就系购物噶。咁啊每 每一次外出社區時間控制咧都有個時限嘅，兩個小時之內就要完成，並且咧就要遵守經營場所規定嘅一啲叫做安全規格咧，先至可以出去噶。以上咧就係嚟自明報方面嘅今日頭版報導。 正安常识，猜猜我是谁？问答比赛，你剪头发后面青晒嗰啲叫咩啊？ 铲， 系啊，冇错，铲字。你喺公司冇嘢做，等咩啊？ 我等运道， 系啊，我知道，铲运机。 答啱咗啦。第二题，你喺公司咧有嘢唔做，成拱俾人嗰啲叫？ 我最叻噶，推卸责任。 你着衫咧，滑滑突突，老老乜乜啊？ 好， 我知推土机。 冇错啦，想知道负荷物移动机械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记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耐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早上8:53嘅时间，梗系邀请阿华梅姐嚟啦。 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 Bobby， 早晨。 早晨。 早晨。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都 Good morning， 早晨吓。嗱，咁咧，我华梅啦，既然身为呢一个抗疫强人啦，嗬，喺啊，哇，真系断断续续隔咗几耐，都已经其实。哇，都我都数唔到啦，即系同大家分享咗有几多个抗疫 hashtag 咧？ 哇，好多啦， 即系都要留心啊、注意啊、分享啊，吓、令到大家咧可以多一啲嘅资讯咧，我都唔记得咁多。 咁系要我自己而家仲系即系 touch wood 啊，都仲系健康啊，都系听住华梅姐嗰啲 hashtag 啊，好有用啊， 跟住嚟做。 即係嗰個有用嘅地方就係聽完之後，如果覺得我嗰啲係白痴咧，你會更加覺得自己一啲有用啊嘛。 梗係唔係啦？我袋住落袋噶。 嗱，上個禮拜咧，我就有同大家講過啦，去超級市場買嘢嘅話啦，都有一啲啦係啊防疫嘅小貼士啊，咁就係你嗰個手推車啊，又或者嗰個購物籃啊，係、 哦、啊 係 啊， 係啦、啊，當你去攞嘅時候咧，其實咧都可以諗一諗，如果有濕紙巾咧，即消毒濕紙巾啊，咁、就可以咧捽一捽佢，抹一抹佢，然之後先至咧係嚟到俾自己用啊、推啊、抽住啊咁樣、就會比較咧係穩陣啲咯。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今天咧，我都想同大家继续讲下咧，有关于我哋咧，如果系出外购物嘅话咧，其实咧防疫方面咧，都有一啲嘅小注意点需要留意，恐防大家咧都会咧系挂一漏万咧早少咗噶。嗱，譬如啦，今朝我头先都有听到你哋嘅彭爷爷讲啦，人哋外国啦嗰啲超市啊买嗰啲嘅蔬果啦，可以要戴个手套。是不 是 啊？是啊，是啊。那我们香港呢就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实施到这样啦，可能有个别的商户会这样做啦，但是呢似乎就暂时都不多见啦。咁好啦，咁即係话呢嗰啲嘅蔬果呢好多时都依然係会有机会係你掂之前呢係有好多人呢都会摸过啊咁样。咁、所以呢呢一啲你返到屋企呢你真係要呢切切底底咁样去洗干净佢。甚至乎呢俾我呢就如果可以去皮嗰啲嘅去皮啦。 哦係喎、 哦。咁先食得安心、啊。 因为嗰啲蔬果我又冇理由同佢做消毒㗎係咪先。係 呀。咁啊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係洗干净之后呢去埋皮呢就会比较稳阵一啲㗎。 除此之外呢，你话呢喺嗰啲嘅食物方面呢，如果你系买嗰啲罐头啊，又或者系买嗰啲呢系樽装饮品啊，盒装饮品嗰啲呢，咁呢佢嗰度都有一个开口㗎嘛。其实那个开口呢，好多时候呢，即系就算冇依家呢一个嘅新冠肺炎都好呢，即系多数呢，好多时候嗰啲微菌啊，或者呢嗰啲啊，你唔知道会唔会人哋摆啲货喺度嘅时候，啲老鼠夹咗烂过啊咁样。 系、哦。 所以几时都系嘅，嗱，如果系罐头啊。呢一啲嘅纸包啊，或者係樽装嘅飲品啊食品都好，你开嘅时候呢，你首先都系啦，而家我哋呢咁方便，应该实会有啲消毒湿纸巾啊、 嗯、 就攞嚟呢抹下佢先。 哦，係喎、哦。 係啦，又或者呢冇嘅话喺屋企呢搵水冲干净佢先。 嗯， 然后先开啦吓，咁咧就会咧多一份嘅保障啦。 唔系即系直头咧，你知唔知我妈妈咧，佢买咗嗰啲罐头啊，买咗嗰啲一包包二包咧，咁翻嚟要收喺个柜入边啦。佢、 嗯、 收喺个柜入边之前啊，一入屋啊，佢已经做晒消毒啦、 哎。我屋企都系咁啊， 系、 哦、 啊， 抹晒先至摆入柜咯。 佢惊直头会啲菌入埋个柜啊，所以佢直头抹咗之后先入屋 啊。真系。世上只有 妈妈好啊！ 哎呀，真系开心啊！有啲咁好嘅妈妈。嗱，咁仲有咧，就唔知妈妈有冇做咧，就系攞啲购物袋出去买嘢，系咪？ 系。 翻嚟之后记得个购物袋都要洗啊！ 呢、啊嗯這个我自己反而唔系成日做、 哦。 哦， 个环保袋啊，购物袋要洗啊，真系啊！洗乾淨啦，攞翻乾佢咧，先至再下一次攞出去用啊！ 系唔怪之得我俾阿媽鬧啦， 系啊， 百物 都有一疏啊， 啲袋亂咁擠啊，又出面又污糟邋遢，翻到嚟屋企又污糟邋遢， 唔好亂咁擺啊！ 系啦， 仲有一樣嘢咧，都可以講埋嘅，就係、是、咧，大家咧去購物嘅時候咧，如果係買咧食物嘅話咧，尤其是啦，咁咧確係咧買一啲咧預先包裝咗嘅咧。似乎有着数啊！ 哦，系咪因为个包装袋咧，就大家都系最多摸个包装袋啫，就摸唔到入边个馅，咁啊污糟极都系，因为个包装袋会抌咗佢噶嘛。 系啦，同埋我哋相信咧，呢一啲咧系攞正牌出产食物嘅公司或者食品嘅生产商咧，佢哋系攞牌噶嘛，即 系 会有人 check 佢，佢唔会好撒啲隆重咁样咧，将啲唔干净嘅食物咧包装佢噶嘛，系咪？咁、 哦、 所以我哋又相信佢咧，佢包装得嘅都系一啲咧系安全、健康、合格嘅食物。咁所以你话咧喺你咧谂唔到点样去抉择嘅时候，一啲咧就系、是。新鮮蔬果擺到周圍係一啲咧預先包裝好嘅，可能咧你都會先揀咗預先包裝好嗰啲咧，有着數都未定嚇。嗱呢啲係我嘅個人嘅心得嚇，你係聽又得，唔聽又可以咯。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亲爱购物防疫有办法，学我。 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喺顺业街喺新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大埔道径口路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 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九点零六分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林慧之外，仲有小白、哦。早晨啊， 早晨啊。咁啊，头先咧九点钟之前都听阿华梅姐咧有好多嗰啲防疫嘅 tips 啦，我哋就要听住谨记啦，系咪？咁啊，股市方面咧都系而家咧，我哋一定要留意住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成日都话环球经济唔好啦，香港咧经济又有好多嘅波及啊、累倒啊，到底个情况会系点样咧？咁我哋个去向应该系点样咧？今日朝头早咧，欧同财金达人都会同我哋一齐咧就留意一下。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早晨 ，Jason。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咧，交俾你先帮我哋咧做一个大市嘅前瞻先啦。唔该晒。 OK， 好。咁啊，上个星期五咧，就美股三大指数都系跌咗 1.5% 左右嘅。咁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咧，美国上个星期啦，四同埋五啦，就公布咗呢一个咧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啦，同埋呢一个非农就业数据嘅，咁两个数据咧都系相当之差噶。咁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嗰个即系疫情影响啦，令到好多人就即系冇咗份工啦，咁样咁同埋咧，亦都系即系个机构咧创造嘅就系职位咧都系少咗好多噶吓。咁所以咧就即系整体美股嚟讲咧，都系受住呢个疫情嘅即系个因素左右住啦吓。咁今朝早咧，但系今朝早嗰个走势咧就忽然之间调转下喎，咁样咁啊，依家道指期货咧就升紧3% 噶吓，咁升得相当之多吓。咁港股呢一边嗰个黑期亦都系咧做好嘅，咁目前咧系升紧成超过即系300点嘅吓，咁啊上翻去23,500点左右嘅水平嘅吓。咁就唔知道啦，系咪因为一个即系疫情嘅即系好消息啦咁样咁啊？今朝早见到咧就即系白宫嗰边咧就讲到咧就预期咧即系呢一个美国嗰个新增确诊人数咧就会喺呢一个未来6至7日就会即系见顶嘅吓，咁所以唔知系咪受到呢一个即系好消息嘅带动啦咁样吓。咁港股呢一边咧就今日咧就因为冇 A 股啦咁样，咁 A 股休市嘅吓，咁所以咧今日咧都系会即系跟住呢一个美股期货去走嘅，咁所以依家咧亦都系即系个升势做得比较好啲吓。咁如果向上睇嘅话咧，咁嗰个阻力位咧第一个咧就喺23,650点左右嘅吓，咁呢一个位啦吓。咁如果再向上嘅话咧，突破到23,650咧，咁可以向上咧试翻呢一个23,800至24,200呢一个即系重红区啦，咁睇一睇可唔可以突破到呢一个因素吓。咁另外一样咧就要留意翻嗰个油价吓，咁因为油早咧就即系会褪到去咧今个星期尾咧先至去开呢、這、一个减产呢一个会议嘅吓，咁所以就要睇一睇翻咧，就即系究竟双方啦，俄罗斯同埋沙特咧，究竟可唔可以达成到共识啦？ 咁今朝咧有省股民咧，亦都系听众朋友嚟嘅，张生咧就问只大酒店，咁年头嘅时候攞货嘅，大概平均买入价接近7蚊到嘅水平啦，咁依家睇到都跌得几急下，同埋睇到个基本面真系麻麻地啦，因为大酒店都系关于旅游板块嘅股份，大家依家香港都冇乜旅游业啦，呢一刻啊吓，咁唔知个复苏会系点，咁交俾咧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下呢只股份啦。 嗱，咁其实见到咧就即系大酒店 咧，最近當然就即係個跌勢都當然比較大啦，咁樣咁依家最新就6.18左右嘅嚇，咁即係最近啦，就即係整體嗰個旅遊業基本上就已經係冰封咗啊，咁其實就冇即係亦都冇乜遊客啦，咁樣咁就大家亦都唔係好敢出街啦，咁所以就即係旅遊玩法或者酒店股咧就真係首當其衝嘅嚇，咁去到即係依家呢個位啦，咁同埋最近亦都即係未見到有即係咩反彈啊咁樣，咁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大約係7蚊左右即係買入嘅話咧，我覺得你可以係先等一等嘅，等一等睇下會唔會之後咧，即係例如嚇，即係個疫情開始即係出現受控嘅跡象啦，咁樣咁相關嘅板塊應該會出現反彈嘅嚇，咁同埋即係阿張生本身就即係買入個價位亦都唔算話即係非常之高啦。如果你話講緊舊年買嘅話，分分鐘其實係10蚊樓上嘅嚇。咁如果話7蚊左右買嘅話，咁我覺得應該你搏一個即係反彈咧，就應該可以即係翻到家鄉嘅。咁所以亦都唔需要太心急去即係沽出換碼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Jason， 咁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傾喎，好嘛？唔該曬，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亲亲靓猪妈， 妈咪 I love you，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咁啊好开心啊，今集嘅亲亲靓猪妈呢约到我呢个嘉宾，其实我哋约咗好耐㗎啦。咁但係始终呢大家都要明白啊，作为一个全职嘅妈咪仲有3个小朋友，仲要兼顾呢个慈善事业呢，所以我呢个妈咪好朋友呢都系大忙人嚟嘅。咁但係今日呢我哋终于可以呢透过呢个空气倾到偈啦。欢迎晒就系曹敏妮小姐 Mandy。 Hello,Hello Heidi,Hello 大家好。 好开心下你就系可以成为我亲亲靓猪妈嘅嘉宾。其实呢、这个节目呢我好开心就係呢同好多嘅即係圈中嘅好朋友，无论係靓妈咪好或者係啲爹哋好啦，我哋平时见到呢真係已经呢係停唔到口咁讲一啲嘅仔女经啦，而家更加呢就可以同大家分享添。嗱 ,Mandy, 咁我哋呢就知道呢你而家係3个小朋友嘅妈咪啦，讲下先，女女呢大女呢 ,Dora 就8岁啦，二仔 Marco 6岁 ,Leo 都3岁喇喎，点解你可以永远呢3个小朋友，但係我见到 Mandy 呢喺唔同嘅时候都係一样系 keep 到咁好嘅状态啊 ，Mandy， 点解你可以咁犀利咧？ 多谢你吓，咁其实我都有唔同嘅状态，有时都会肥啲肥啲嘅，咁但系有时间都会尽量俾少少时间自己啦。虽然有3个小朋友照顾，其实都系非常之忙，但系我觉得每一个妈咪都要抽少少时间俾自己嘅，攞嚟 recharge 一下，做运动又好，做 facial 又好，同啲朋友去倾下偈，轻松下。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好紧要噶咯。 系啊，要 keep 翻我哋叫 me time 吓。我知道咧，你近来都好似咧，即系除咗系即系。运动之外，是不是都特别是 pick up 翻，是不是即系网球呢样嘢啊？ 其实是我不是 pick up 翻，我是从来未打过网球，亦都冇谂过自己会做呢一个运动嘅，即系睇 tennis 睇电视又睇得多，但系。我而家老公開始玩先啦，咁之後就叫咗2个小朋友大嗰2个一齊學啦。咁而家呢段時間可能即係活動出面嘅活動係選擇少啲啦。咁樣之後，我哋屋企對面馬路就係一個室外嘅網球場啦。咁我陪下佢哋嘅時候，順便又玩下，咁我覺得啊，原來都係幾好玩、幾好嘅個運動嚟嘅喎。 其實我覺得媽咪真係 從來冇諗過自己會打 tennis 咯。 咁都 OK 喎。嗱，我睇過譬如你同我分享啲相啊，都好即係、就是、你覺得運動員個人咧，其實真係神采飛揚咁樣講唔誇張啊。成個人你覺得係好似真係 recharge 咗精神曬，就算可能有陣時攰啲啦、唔夠瞓啦，都一樣個感覺良好啊，係咪 是啊，其实我都觉得做咗运动之后嘅人精神咗，同埋可能而家呢段时间大家都尽量叫做少啲出街啦，咁所以呢尤其是小朋友由朝到晚都喺屋企，咁我觉得自己每日我都会抽一个钟俾自己落去做一个钟运动，返嚟自己心情都好啲，咁之后再同啲小朋友做佢哋自己嘅节目佢哋嘅活动呢，咁我觉得都会一个 balance 嘅 lifestyle。 哇，一个钟头运动非常之好嘅榜样，我哋都要好好学习啊！好啦，咁啊， 讲下啦 ，Mandy 咧，三个小朋友咧，头先讲八岁、六岁、三岁，同埋女女同两个仔仔啦。其实你每一日嘅生活咧，我都可以想象到咧，基本上都冇得停，同埋系好忙嘅。你自己嘅 daily life 系点样嘅？讲少少，等我哋想象下你而家嘅生活先。 好啊，咁好簡單咁講啦，咁我通常就七點鐘起身啦，咁就同啲小朋友玩啊，食早餐，咁即係八點至九點就係我自己嘅 me time， 咁我就可能落去做少少運動，輕騎嘅啫，大家冇諗到我做得好騎，即可能跑少少步啊，咁樣 lift 少少 weight， 咁之後就翻到屋企就同佢哋做功課啦，咁之後就食完 lunch 就同佢哋玩下睇下書啊，咁佢哋又練下琴，咁捉下棋，咁之後。就爸爸會同佢哋落去打 tennis 啦，有時我會 join 啦，然之後有時就去草地啊、行下山啊咁樣。咁夜晚食完飯，我哋好早瞓嘅，我哋通常都係八點鐘全部都瞓嘅啦。爸爸夜啲咯，但係我八點鐘湊完小朋友瞓，我都瞓。 其實好呢樣嘢，我真係好欣賞你，好叻嘅。點解咧？嗱，我哋話咧，作為即係一個媽咪咧，好多時咧有兩個嘅極端。嗱，你呢只咧就係超級健康同埋乖嘅極端，就係、是、小朋友瞓咧，你真係可以一齊瞓好安安乐乐咁样，但另外一批嘅妈咪咧就系话：，哇，小朋友瞓咗，我终于可以偷偷地自己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其实唔系啲咩事，可能系摊喺度睇下电视啊，睇下手机啊，或者即系可能自己做个 facial 啊，或者做个 mask。咁但系你可以 keep 到咁早瞓咧，呢个系咪你即系做妈咪之前啦，定系话你一向都有个咁健康嘅生活习惯嘅咧？ 可能我哋不嬲都好早食飯，我細個嗰陣時都已經係六點鐘食飯，咁而家啲小朋友都係 keep 住六點食飯，咁六點食完飯之後就做下功課或者傾下偈睇下書，咁八點鐘佢哋又眼瞓，其實我都唔係想咁早瞓，但有時我八點幾九點我都好眼瞓，係啊，所以我都好早瞓。 不過咧有啲做法就係咧，好多時咧即係大家都感覺到或者經歷過陪小朋友瞓咧，哎呀自己瞓著咗啦，但係如果可以繼續瞓埋咧，就係一個好好質素嘅睡眠，但有啲唔係嘅媽咪。就话，我醒翻之后咧就好难瞓翻着啦，咁所以好似 Mandy 咁咧，如果可以 keep 到同小朋友一个早睡早起嘅一个嘅生活习惯咧，就非常之好啦。咁我讲下啦，嗱呢个生活习惯或者呢个嘅时间表就系而家我哋 home learning 啦，唔使翻学嘅时候啦。好多妈咪近期都话，home learning 真系好头痛啊，因为咧平时小朋友可能翻咗学嗰一日或者系半昼啦，对妈咪嚟讲都系一个喘息嘅空间。而家更加就系廿四小时，你都有埋一个即系半个老师嘅责任或者嗰个嘅即系工作喺身啊，你点样去平衡或者同小朋友都要有一个适应期嗬？ 都系嘅，因为我觉得其实 home learning 嘅话，家长系嘅压力大咗噶，因为除咗要照顾佢哋嘅起居飲食啦，要同佢哋做功课啦，亦都要 make sure 佢哋有一个平衡嘅 lifestyle， 唔好净系对住个 iPad 或者净系做功课，咁又要佢哋又要有户外啦，又要话运动啦，同埋身心健康啦。咁但系我好好彩，我两个小朋友，尤其是我大女啦，就好中意做功课，好中意写嘢，所以咧佢我 print 咗个 checklist 俾佢咧，佢就自己做晒。咁通常一个礼拜嘅功课咧，佢头嗰两三日已经做晒，第 好乖啊， 系啊，所以大嗰个就唔使我点嚟嘅， 即系好自动自觉噶啦，已经系多多好乖啊吓。 其實係啊 ，Dora 都幾乖。咁有時我啲中文唔係極好叻啦，咁所以佢就幫我教埋我二仔 Marco 功課中文。咁所以我又覺得 OK。咁佢又覺得自己係大家姐。咁之後咧，細佬又覺得跟家姐學嘢好開心咁。咁所以home learning 嗰方面咧，我都覺得暫時 OK 嘅。 有陣時咧話佢哋一翻學開始咧，咁又會即刻會即係啲尤其是啲上一代就哎呀有個面仔又 lift 翻啊！咁而家儲定啲 quota 幾好。咁啊仔仔啦，細仔仔 Leo 啦，三歲，其實都好快啊！眨下眼，即係大家我哋睇住大家嘅成長，大家做媽咪嘅經歷，仲記得即係啱啱 Leo 出世嘅時候，而家已經又三歲啦，即係大得好快，捨唔捨得佢大得咁快？呢個我哋話拉仔拉心肝啊嘛～ 是啊，我成日揽住佢嗌佢做 baby 啦，咁但係佢就同我讲 I'm a boy， 咁我话 Can you not grow？ 咁佢话，然之后佢话 Everyone grows， 咁即係已经达到自大小朋友咁，所以但係真係好唔舍得，唔 舍 得 你 大， 咁所以都系继续系揽住佢啊。咁佢哋三个之间嘅相处点咧？嗱，因为我知道 Dora 就大家姐啦，又好识得照顾两个弟弟啦。就连你二仔咧 ，Marco 六岁咧，佢都系好锡个细嘅弟弟，都系话当佢系自己嘅 baby 喎，系咪啊？ 系啊，佢哋两个真系锡佢锡到有时仲坏咗佢咁。佢哋可能佢哋年纪争多少少啦，咁 B B 出世嗰阵时候，我成日叫佢哋嗱，你要锡锡住 B B 啊 ，B B 好细粒噶，要照顾佢啊，就住佢啊，咩都要俾佢先啊，唔可以同佢争啊。咁可能佢哋就入咗路，咁一路到大都成系咁。咁 Leo 咧就好似屋企嘅小霸王咁。咁所以而家大啲咧就好啲啦，我就开始觉得呢样嘢唔可以继续啦，咁就要 make sure 细佬都会识得分享，同埋有时让家姐哥哥先咁。但系系啊，家姐哥哥真系真系锡佢锡到窿 啊！系啊，所以我哋话即系有阵时咧，几个小朋友咧个互动咧，即系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好好嘅成长嘅经验。但系咧呢排其实多咗时间喺屋企咧，更加你会睇到佢哋系咪会个 bonding 啊，本身已经好 close 噶，而家更加每日你就系我最佳嘅玩伴啊，个 partner 去玩，或者甚至乎你做埋我同学啊，我哋一齐去做功课，会唔会个感觉更加 close 咗嗬？ 佢哋不嬲都好 close 嘅，但而家真系多咗时间一齐玩啦，咁就一定多咗时间摩擦啦。所以一定我都要成日都要嗱做和事佬，或者教佢哋点样分享啊咁样，因为时间一齐时间长咗，就始终多会争嘢啊嗌交啊，咁都会多啲咯。 嗱呢个题目就好好倾啦，我哋下个礼拜吓继续咧，就同 Mandy 倾下，同曹敏妮倾下咧，佢作为三个小朋友嘅靓妈咪，有啲乜嘢嘅亲切之道，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My family always said I was a bad child.Throwing me away into the bad bout. All my life been putting on a fake smile. Sitting on my own, feel like I'm exiled. Feeling like I always do the wrong things. Telling all their friends that I'm the bad kid. Now I'm on my own, I lost my magic. Dealing with your now I'm over.Took a part of me, left me with the memories of we were never a family. Now you're standing in front of my door, like none of this happened at all.Was squeaky clean now. Like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a letdown. Feeling like I always do the wrong things. Telling all their friends that I'm the bad kid. Now I'm on my own, I lost my magic. Dealing with your now I'm over it. And you took a part of me, left me with the memory. 嚟自 Tones and I 嘅 Bad Child， 有咁好嘅妈妈同埋咁幸福嘅家庭咧，绝对就唔会有 Bad Child 啦吓。唔知会唔会成家一齐睇电视咧？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个钟数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咧就打个电话俾阿刘畅阿畅嘅，早晨阿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啦，今朝早咧就交俾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晚港台电视31咧礼拜一晚啊有咩节目啊？ 冇问题啊，首先介绍今晚8点铿锵集， 系 系咁啊，铿锵集咧今晚咧就会带大家去睇下啲学生歌啊。 喺疫情下点样翻学？ 疫情下，佢哋都已经唔使翻学噶啦，就系一班点样学习？就系一班考 DSE 嘅学生啊， 系 系啦，咁啊 啲考生啊，应届考生，嗯， 冇错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佢哋即系 DSE 不断改期又改期啦，都唔知改到无了期咁样啦。 系啊， 咁啊又话考试已经系取消咗啦，咁但系其他考试咧又未知道。 嗯、 即系仲考唔考喎、啊？咁究竟佢哋温书好定唔温书好咧？真系好困难。 之前就由3月就去褪迟到依家4月尾咁滞啦吓。咁啊，但系咪4月尾又可以如期有一啲嘅学科可以继续举行嗰啲嘅考试咧？都要等再进一步嘅确实咁样好似吓。 系啊，即系咁，所以咧，佢哋其实一路温好晒书，准备原本嘅3月考试噶嘛。 嗯。 咁啊。最好狀態嗰一刻就係3月，但係嗰一刻就話俾你聽唔考得，佢哋即係個心情15、16啊。咁今晚咧就會鏗鏘集8点就會帶大家即係訪問一下一啲嘅考生啦，睇下佢哋點樣準備，點樣面對啦。 啊，其實又會唔會揾到一啲嘅個案咧係調翻轉嗰啲咧？即係其實就係臨急抱佛腳咧，本來3月趕唔切嘅，而家多啲時間可以有夠時間温翻轉頭，會唔會有呢啲個案咧？又真係 啊！真係我都好想知道，如果當初我真係又遇到呢個疫情，誒、哎，真係大家嚟試咁講，即係我應該會考得好啲啊！ 哇， 多咗时间去准备。 系呢啲即系我哋痴人说梦话啦吓，咁啊睇下今晚嘅铿锵集咧当中啲主人翁佢哋点讲啦吓。 系啦，咁啊即系受疫情影响嘅又点知学生歌啊，其实我哋个个人都面对到啦。咁所以今晚系啦，今晚去到8点嘅日常8点咧，咁啊带大家去睇一个行业啊，一个行头受都系受到呢个疫情影响，但系大家可能都冇谂过系佢哋。系啦，就系、是、一班咧有关婚嫁结婚行业嘅 哦， 嘅一班从业员， 系即系做呢个嘅嫁娶行业啊，可能系啲 wedding planner 啊，或者摆酒嘅，做酒席噶吓。 冇错啦，咁啊有一个行业咧好特别嘅，就系、是、原来现今咧有啲大冚者噶嘛。 系啊，系啊，摩登大冚者。 冇错啦，嗰啲摩登大冚者点样受到影响咧？ 哦、 原来今年系。原本原来是结婚好年嚟嘅、 啊， 今年上春兼闰月、啊。 我哋都有几个同事都系预咗今年拉埋天窗噶。 咁系啦，咁啊，即系新人有新人嘅烦恼啦。我咧有朋友今年10月都唔知点搞。咁啊，新人有新人嘅烦恼，大冚姐有大冚姐嘅烦恼，所以今晚日常8点就会访问一下佢哋有啲点样度过呢个问呢、這个寒冬 啊。都好吓、啊，即系了解一下各行各业啊。嗯， 系啦。 咁啊，日常8点啦，今晚8点嘅时间。 咁啊，跟住介绍一个全新嘅节目俾大家啦。今晚接住9点啦，夜晚 系 就叫做斗快去星洲。 嗯，斗快去星洲啊？做咩移民啊？叫我哋 又唔系，系一班英国人，其实系一个游戏节目嚟嘅。 哦，系啊。 咁啊，系啦，咁就一班英国人咧，就分咗5队人，两个一队。咁佢哋咧就从英国嘅伦敦就出发，斗快去新加坡。 哦、 但系有个条件嘅，好特别， 唔准搭飞机。 冇错啦，唔准搭飞机之外咧，仲唔俾你带电话，唔俾你带信用卡。咁、 啊、 中间仲要有一啲 checkpoint 嘅，即系要去一啲站先至去新加坡。 哇，有冇限佢带几多 cash 啊？咁样？ 每个都有嘅。咁啊，实际几多 cash？、哦、今晚大家要睇下。 系。 但系咧。你最快去到嗰一 pair 不得了啦，咁就贏到好多 cash 啦。 哦，但呢個唔會係今晚就已經揭曉㗎啦嘛，係咪？ 今晚未揭曉㗎，總共有6集嘅，咁、今晚係第一集，咁就大家去睇下究竟邊一 pair 人同埋邊 pair 人贏到，同埋佢哋中間過程有幾咁得意，幾咁複雜。 好，呢個全新嘅節目啊，今晚9点講多次個節目名啊， 鬥快去星洲。 好，咁啊，同阿畅咧倾到呢一度，咁啊，明天咧先再揾你咧，同我哋介绍过啦吓，多谢晒、 啊， 拜拜， 多谢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6升2.2，阿里巴巴186.0升2.3，友邦保险70.85升6.5，汇丰控股38.3升4.5，中国移动61.35升7.0，中国平安75.2升2.0，美团点评93.7升8.5，工商银行5.18升3仙，建设银行6.18系升5仙，中国海洋石油8.66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78，澳元0.603，加元1.42，新西兰元0.588，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82。日经平均指数报18,192点，升372点。港金现价报14,9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7.48美元，卖出1,61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伟业街去返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顺业街。咁新界方面，葵涌道去返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好啦，咁啊9:39，晨光第一线呢直播室入面有小白啦， 系， 同埋有 Barbie 啦，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 O， 早晨， 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 系啊。 去埋先啦。 好啦，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我哋可以继续享乐啦。 唉，唔好赖低个 single 先。 好啊。 喂，阿 O 有啲咩饮饮食食玩嘅嘢益下我哋先。 喂，早晨啊。 早晨。 系啊，出翻个 jingle 似样好多。系啊。咁啊，今日不如讲下飲食嘅嘢啦，因为呢知道礼拜六日啦，咁啊都大家都冇得出街啦，咁啊嚟緊係咩节啊两位。 复活节。 係啦，复活节啦，复活节一定要食下复活蛋嚟嘅。 今年其实好难记起复活节啊。 係啊。 因为真係完全唔想特别又庆祝啊，又话咩整鸡蛋。 冇气氛。 係啊，你諗下，我哋譬如我同芭比呢最常应该接触到复活节嘅係咩呢，就係、是、学校一定有，即係幼稚园学校啊。是一定有好多咧嗰啲复活节嘅嘢， 劳作啊， 系啊， 要你翻嚟同个小朋友整咗翻胶嗰啲。 今年又学都冇得翻啦， 系 咪先？咁睇下 O 有啲咩可以带俾我哋同复活节有关嘅，令到啲气氛可以好少少先。 喂，尽量带一带啦，因为今日都系礼拜一啫，即系尽量唔好咁浓烈节啊吓，咁啊即系逐步逐步嚟啦。咁喂。正復活節梗係食復活蛋啦，咁啊近排咧都喺好多唔同嘅社交平台啊，都睇到咧一啲 artist 朋友啊，都帶咗好多唔同，個個都好似廚神啊或者女廚神咁樣喎，咁啊譬如你睇到周柏豪琴日整咗啲麻薯波波啦咁樣啊，咁啊睇到阿 Jada Smith 咧就直情整咗呢個叫做酸菜魚喎，呢啲即係出街先有得食嘅嘢，連思雅整咗蟹餅啊嚇，咁啊我自己咧都係中意食咧多過。落廚嗰啲人嚟噶，不過都真係忍唔住啦嚇，見到大家都化身嗰啲暖男啊，咁我都學下煮嘢食啦。煮咩食呢？今日就係煮呢個咧，班尼迪蛋喎，係啦，咁啊，因為 班尼迪 係啦， 變翻做英文先聽得明。 Benedict 一定要加 S 喺后边，因为通常咧整咧整开整两嚿，因为你会买嗰、那个英国嗰、那个松饼咧，你唔会买一片噶嘛，即系大家譬如喺美式快餐店咪中意食嗰个猪肉蛋包个皮啊，系啦，猪肉蛋包个皮， 那个英式汉堡啊叫做， 系啦，咁啊佢或者叫英式松饼啦， 都得得得， 嗰类似 scone 咁样啊吓，咁啊唔同译法啦咁样，咁咧究竟啊要点样煮咧咁样，咁啊煮一个咧有阵时。又難免你又要開鍋又要盛，所以咧最好煮埋俾另一半食啦，或者煮埋俾屋企人食啦。咁啊材料方面有咩呢，即係都係要講一句啦，做法好簡單。材料方面咧就係、是、有呢個英式鬆餅一個， 嗯 啊，跟住咧就會有 bacon 啦，大家都喜歡食啊，將一啲即係切薄咗嘅煙肉啊， 嗯， 仲有咧呢、這個叫做檸檬汁啊，蛋黃醬。嗱，呢幾樣嘢一陣要加埋一齊嘅，仲有呢、這個水煮蛋啦，咁呢個係當中個核心嚟嘅。 依家整咗未啊？呢個 水煮蛋未整嘅，所以雞蛋兩隻嚇、啊，白醋一糖一湯匙，同埋鹽係適量嘅咁樣。咁咧先咧將嗰個英國嗰、那個英式鬆餅咧就切咗兩半先，咁啊喺個鍋嗰度興下佢，興到窿窿地邊咁樣啦，跟住咧就煎香啲煙肉啊，跟住咧再放入呢個焗爐嗰度保暖咁。 哇！你都好啊，你喺個鍋嗰度咧興一興佢、嗯，你知唔知道我對住嗰啲英式鬆餅咧？ 係 我開個電飯煲抌，即係切一半之後抌佢落去撳掣佢咋？ 係 咧，係啊。其實嗱呢、這個 咪淋淋地，即係 唔 係 嘅，一啲唔係電飯煲啊，即係你乜？嘢都唔落，你抌落个电饭煲嗰度就咁揿掣， 即系抽干佢啲水啦。 跟住其实佢都系好似煎香咗咁样嘅，系、 哦、 啊，又快我又唔想开镬， 咁又几方便。 系啊，同埋咧，因为咧炉未咁多炉头嘛，咁我呢个炉头可能煎紧嗰啲咩 bacon 啊，嗰啲 cake crack 嘅嘢，咁我有个电饭煲帮我搞个面包嘛，系咪？同时运作咯，可以。 系啦，咁啊可以帮到手啦。小白你呢个都几好喎、啊，可以又开电饭煲整住嗰个松饼皮，跟住咧 同埋唔使点洗啊嗰、那个电饭煲，即系你攞一攞啊，冇乜油啊嘛。 系啊，咁啊呢个都帮到手、啊，亦都将个电饭煲咧之后爱嚟咧煲埋热水啊，咁啊整埋嗰个叫水煮蛋咧都 OK 喎、啊。咦、你呢个方法可以借镜啊？ 整水煮蛋电饭煲我唔知得唔得喎。 系 放水落去，咁啊当平时咁样煲饭咁样滚都 OK 嘅。咁、oh. 主要就係将隻蛋即係整到七成熟咁嘅模样啦咁样。咁、但係正常就用返一个水煲去做嘅，或者用返正常煲嘢嗰啲煲啦去煲返滚啲水啦。咁其实做法 頭先講過啦，都係好簡單。只要你煎咗個皮之後咧，就將只水煮蛋擺落去，跟住就將啲bacon 都擺埋落去啦。跟住如果可以咧，面咧加多塊芝士，咁中間個醬咧先係當中個核心之中嘅核心啊！喂，因為咧呢個菜式咧，原來19世紀末啊，就已經喺歐洲嗰度傳出嚟噶啦。根據呢個名廚啊嚇，叫Tom Bundy 呢個 Tom Bundy 咧就係呢啲加價同埋 Kylie Minogue 呢啲明星咧，即係御用嘅一個廚師啦。佢係咁樣講嘅，咁要整一個咧叫做醬料，叫荷蘭醬。咁我哋平時咧食嗰啲喺街食嗰啲叫班尼迪蛋咧，咪有個蛋黃醬咁就算嘅。咩叫荷蘭醬咧？原來咧即係蛋黃醬，再加啲芝士，再加啲冇鹽嘅牛油，跟住再加幾滴檸檬汁咧，就會變成荷蘭醬啦。就係、是、呢、這個就加咗呢個醬咧，就可以令到你啊嘅班尼迪蛋咧更加之正宗嘅。 荷蘭有冇關係嘅咧？唔知 我覺得個音譯音就有少少似咯。其實就我真心就覺得真係冇乜關係嘅。咁總之都一個命名嚟嘅啫。咁總之咧，整完呢、這、一個正宗啲嘅版本咧，當然有好多嘅朋友仔啦，都願意將個班尼迪蛋再加啲松露啊，或者加啲魚子醬啊，或者加啲三文魚子啊，叫做喺個蛋嘅上面咧，叫做點綴一下，令到啲顏色咧就更加之豐富啦，或者食落去嘅口感咧都幾好。不過好老實啦，班尼迪蛋咧有陣時最難搞係咩咧？就係啲蛋汁啊！你咧切完之後咧，咁佢啲蛋汁會流出嚟噶嘛，會整到你成嘴或者成件衫都係。所以食嘅時候咧，都建議咧，大家可以咧圍翻條圍巾先，或者咧即係攞嗰條餐巾咧懟住自己條領先。如果唔係你件衫咧都幾禮計啊，或者都幾麻煩下咯。因為近排你知啦，成日喺屋企咁樣，即係除咗上網就係、是、上網，你睇片你會學到好多咧唔同咧教煮嘢食嘅方法。我又問下 Barbie 同小白，過去嘅禮拜六日你哋喺屋企煮嗰啲咩俾屋企嘅小朋友食或者屋企人食啊？ 我就冇啦， 我就冇啦，全外卖啊，系咪？ 系啊， 哦， 同埋靠人煮咯，即系靠我嘅妈妈煮咯，但我自己就冇落厨嘅。 系、哦，但系你见到咁多社交平 台，我有煮过即食面俾个仔食添。 咁你都有你嘅爱摆咗去。 佢应该系佢人生第一次自己品尝呢个即食面。 系 啊，佢、哦、第一次品尝呢个即食面，我都好衰噶啦，教佢食即食面，但佢又觉得好食。 系啊，小朋友系特别中意食呢啲嘢噶， 浓味啊嘛。 我仲要我煮得咁鬼浓味，跟住我咪俾人闹咯，死啦！个仔以后食得咁浓点算啊？你话咁样？ 有阵时都想了解一下，譬如作为家长嘅你哋咧，系咪尽量嗰啲汽水啊、煎炸嘢啊，以至浓味嘅嘢咧，都唔想咁早俾小朋友去接觸得到啊！ 我係冇呢條界線嘅， 咦係啊？我以為通常 冇嘅， 我以為通常媽媽有呢條界線， 因為 我冇呢條界線㗎。 唔係啊，因為我自己細細個嘅童年都係好早就接觸呢啲嘢食㗎。 係啊，我就係咁話啦，我自己個人啫、啊、我自己又係食即食麵大嘅，我又係飲汽水大嘅，咁我又覺得其實個小朋友。即系 你见自己都肥肥白白啊， 系啊， 系咯， 乜嘢啊？ 我见我自己 薯片啊，食虾条咁样就睇得到啦， 系嘛？即系 lucky 啲讲句又冇病冇痛咁样，咁都系垃圾食物，有阵时又一大堆，咁都系咁过日子。 系啊，同埋我有时觉得咧，即系你细细个开始去接触咧，可能即系唔知系咪有少少嘅锻炼咧，令到你大个会冇咁容易热气咯。 系咪真系 食惯咗啊？ 有时咧，身边都有啲。做家長嘅朋友仔咧，佢哋都會哇好嚴守紀律嘅、即係要五歲嘅時候咧先開始俾佢接觸汽水啊，六歲嘅時候先可以俾佢接觸到薯條啊或者薯片啊咁樣。咁啊，我真心覺得喂，其實佢哋喺學校入邊都會同其他同學講嘅， 係啊，佢都會認識呢種食物咯。 係咯，即係其他同學都會同佢講話，喂，你有冇食過薯片啊？陳小明咁樣，跟住可能佢話我冇啊，媽咪唔俾我接觸噶。咁但係你到咗一個年紀咧，你真係。好难去话俾佢听，同埋有好多广告㗎嘛、除非你即係一日到晚唔开电视嘅啫，係咪先。 不过我觉得呢家长嘅方向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因为担心个小朋友呢係偏食呀。咁、如果佢係冇揀飲擇食嘅话呢，咁我又觉得可以俾佢试囉。 係呀，样样试下，同埋譬如有阵时嗰啲甜头嘢呢，薯片嗰啲。 奖励下囉。 係啦，当系奖励。 咁啊又顺便奖励咗自己，跟住问下佢有冇啲有冇啲侧边嗰啲。 小白，你系想讲你系自己攞出嚟食噶嘛？然后俾你食少少啦，咁 食雪糕都同佢分啦，要系咪？ 咁啊，嚟紧复活节咧，我哋传统咧就会除咗头先介绍嘅整法嘅一个班尼迪蛋咧，仲会有呢个朱古力蛋嘅。咁啊，可能氹下啲小朋友啦，即系又食下正正常常嗰啲鸡蛋啦，另外咧又食下咧嗰啲朱古力蛋咁样咧，就唔知可唔可以过到节啦。不过近排大家都系留喺屋企啊，我有啲户外嘅活动咧都唔敢推介俾咁多位听众啊。 唔好推介住啦，自己喺屋企煮咗先啦。 系咯， 系啊，近排都系留喺屋企，乖乖地啊，希望听众咧都可以一齐同心抗疫啦。咁啊，大家都希望做得到呢一件事啊。咁啊，闷嘅时候点样咧？梗系要听收音机啦。 The Hertz 嘅繁星人啊，咁啊，头先阿 O 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啲屋企可以做嘅嘢啦，咁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各位听众，喺电话侧边又话陈小姐喺度。早晨啊，陈小姐。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喺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啊，一早预约咗啦。有啲乜嘢特别想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我想点俾或者系应该系好怀念嘅我妈妈过咗身啦。 嗯。 咁咁啱过咗嘅四月一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啦。 嗯。 咁我希望佢喺远方可以听到我呢个点唱啦。 系听到嘅。 嗯。因为佢照顾我太耐啦，咁我亦都唔知道点样报答佢啦。 嗯。 但系亦都算系冇遗憾咁俾佢走咗啦。 嗯。 咁我希望佢喺远方可以好开心啦， 系 冇咁辛苦就得噶啦。 系阿陈小姐，我想问一下咧，你对妈妈嘅咁多怀念嘅记忆入边啦，有冇啲乜嘢令到你觉得系最温暖嘅、最感动？ 嗯，自从我同佢一齐生活嗰阵时咁多年啦、 嗯， 都有差唔多二十年啦。咁二十年佢已经系开始退休噶啦。咁、 嗯、 佢就日日都系好似 stand by 咁样，即系。就要好等我翻嚟食饭咁样，即系话诶，无论点样佢都会好辛苦，佢都会煮啦。咁最令我好感触就系话啊，喺佢就嚟走嗰阵时嘅一年啦，嗰年佢好辛苦，出出入入，咁到最后一次，佢就话俾我听诶，唔可以再煮饭俾我食啦、 嗯， 因为佢冇咁嘅能力，咁嘅魄力啦。咁、 嗯、 我自己话俾佢听，其实都应该系我要照顾你啦、 嗯， 因为我要翻工，咁佢就好。好对我好关怀嘅，咁我自己都话俾你听，而家唔使你啦，我自己做好辛苦，你唔使咁辛苦啦，你而家都病得咁辛苦啦，咁样，咁佢当其时大家都好好感触嗰阵时都，因为我妈妈唔识喊嘅，咁、 嗯、 我即系我自己就喊咗出嚟，咁、 嗯、 呢个系我对佢个刹那好好难受嘅自己都、 嗯， 因为佢一讲完我就好难受嘅，变、 嗯、 咗我而家。好多時都會記憶翻呢樣呢句説話咯，咁、 嗯、 變咗自己都覺得希望佢喺遠方開心啲咯，生活好啲咁樣咯。 媽媽都係好強大啊，媽媽，因為佢照顧你啊，甚至乎咧都係一直以嚟咁樣愛錫你咧，係真係感覺得到呢啲。 佢、嗯、因為佢係我係屬於都叫做單親，佢對我好好嘅、 嗯， 所以我變咗我都會對翻佢好好。我哋係後屘嘅。五六年之後，我哋大家嘅溝通係好好好好咁樣咯，咁、嗯、變咗我令到我更加感觸好多嘢咯，因為咁我希望我自己所有嘅親人都好開心咁樣生活咯，咁樣咯，咁、 嗯、 就因為三十號啱啱過咗嘅三月三十號咧，係我阿嫂咧阿鏡啦，就七十歲生日。咁今年因為咁嘅問題，所以我哋就冇一齊去慶祝。咁佢對我亦都好好。亦都好照顧我，佢啲仔女都好照顧我嘅、 嗯， 因為我係一個冇結婚嘅人啦，咁佢哋都會有時都會好即係 探下你啊，關顧下你啊咁 咁樣咯，嗯， 係咯，咁 同埋我要俾我一個屋企嘅老友記輝哥聽啦， 嗯， 咁佢亦都係好照顧我嘅，但係而家要我照顧翻佢都冇問題， 係， 同埋佢嘅家蓉姐姐阿美啦，又好照顧佢啦。同埋家蓉姐姐嘅介紹人李先生一家人啦，因為佢介紹咗個好嘅姐姐俾我。 嗯。 咁、嗯、仲有輝哥嘅好鄰居啦，佢啲老友記啦，古太啦、盧太啦，同埋我嘅侄仔侄女， 嗯， 傻女啦， 係。 阿添啦，小肥啦， 係。 阿仔啦 ，Sandy、Owen， 咁佢哋都對我都好好嘅。 嗯。 咁有咩事都會好幫手啦，咁有我最好嘅好鄰居，好鄰居平哥同平嫂，因為喺我媽媽最辛苦嗰陣時咧，佢好照顧我媽媽啦，同埋而家好關愛我，所以我好感謝佢哋啦。 好啦， 同埋我阿姨同我表哥表嫂，佢哋都幫咗我好多好多好多嘅忙。同埋已經退咗休嘅好好好好好嘅老闆。 明白。 佢雖然去咗，佢雖然係日本人，但佢好多時都會打電話同我傾偈嘅。 咁啊，好好啦，有咁多好好嘅關係，咁啊，希望咧呢一啲嘅友誼同埋好多嘅愛咧都可以一路留住，亦都希望咧陳小姐嘅媽媽教佢好多嘅價值咧，佢亦都可以對喺佢身邊嘅人繼續將呢一種愛咧宣揚開去啊。 莫禁長夜空虛，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为亲朋，轻弹曲韵梦中送。 一首嘅歌曲啊，嚟自陈百强嘅《念亲恩》。今日差唔多啦，我哋明天再见， 拜拜。